切入境之后的开支。预料新措施会对不少中国人造成影响。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05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159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跌一蚊，美团点评101.8跌一蚊，中国移动69蚊系升一蚊，阿里巴巴212.8系跌8毫。小米集团13.2是跌8仙，友邦保险82.45跌3.5，中国平安94.15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97，瑞士法郎8.021，澳元5.319，加元5.921，新西兰元5.142，欧元8.5927。每百日元兑港元7.1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4点，跌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78美元，卖出156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啦，管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嘅桥底噶。重复多次啦，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排到去海洋公园道桥底噶。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除咗香港仔隧道有意外啦。咁提一提你啦，咁今日农历新年嘅除夕，咁港铁同埋部分轻铁路线咧就提供通宵服务噶，咁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咧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3点，咁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同埋改道行驶，咁而路面亦有封路噶，咁喺香港啦，下午4点开始，铜锣湾嘅唐街同埋部分嘅告示打道封闭，咁另外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地佐治街咧都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喺九龙啦，下午3点开始，观塘嘅福陵道同埋福塘道咧就封闭啦，咁下午6点开始，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同埋凤德道之间嘅沙田坳道封闭噶。喺新界啦，上午11点开始啦，上水嘅新宫街同埋部分嘅新康街咧就封闭，下午4点起，元朗部分嘅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嘅宏业南街同埋强业街封闭，咁而下午6点开始啦，屯门嘅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嘅红墙路啦、新安街同埋兴旺街封闭，咁而荃湾嘅启康街啊、启士街同埋部分嘅海霸街同沙咀道咧都有封路措施。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依台陪你到新岁，恭喜恭喜！ Alex 听讲你今年咧财运好好、啊， 超 B 听讲你嘅健康有进展、啊， 唉，听我哋讲咁多做咩？听佢讲至好啊嘛！ 鼠年恭祝大家咧福星高照，我系李成泽。大年初三四咧，我会喺 May in Hong Kong 同大家讲下十二生肖同埋流年运程噶。 初三初四下午1点到3点，听实 福星高照，金鼠献岁 ，May in Hong Kong 陪你度新岁， 记得收听啊！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 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年三十万， 系啊，好靓嘅数字啊，22度气温，相对湿度88%，2288， 冇错，咁啊， 迎一个年三十万嘅好意头。 如果你觉得好意头嘅，咁25000呢个意头好唔好啊？ 25000咩先？ 系啦，呢个价位系咩？ 好惊噶，如果你而家讲紧个 股 市、恒生指数，咁啊好惊，我冇乱咁讲。 二万五千人呢个数字靓唔靓先？ 二万 五千人 喺度做咩先？ 我冇得答嘅你呢个问题，你再问多七次都冇得答噶。 如果参与一个活动咧，咁啊劲嘅。 上网排队等嘅，咁呢个靓唔靓啊？ 我唔会用话个，我唔会话个数字靓咯，但我会话都真系好得人惊 啊！好得人惊啊！呢个数字咧，仲会衍生好多唔同嘅比较咧。有啲人琴晚已经话，如果咧而家有部 iPhone 跌喺我地下度咧，我都绝对唔会执嘅，因为如果隔篱有个口罩嘅话，我会执咗口罩先。 系啊， 呢二万五千人咧，相信就系被誉为啊劲过抢 iPhone 嘅网上订口罩队伍。 系，起码咧就嗰个铺头咧系一个良心铺头嚟嘅。 个名虽然屈人啫， 系啦， 一啲都唔屈人。 系啦，因为琴晚咧就系香港嘅网民啊发生咗一件事嘅，就系话咧嗰啲咩 iPhone 咧唔使再排队去上网啊，揿 F5 嗰啲咁样啦， 劲过陈奕迅同张学友 啊。系啦， 唔好意思啊， 但系有分别嘅，因为嗰啲咧就好似门票就有限咁样啊嘛，佢都几好噶，佢可以咧俾大家咧就上网排队就系抢咩咧，就系抢口罩。 系啊，咁啊屈人子咧嗱，佢一嚟有口罩俾你抢咧，你已经会觉得系好难能可贵啦。 系啊，点解会有货啊？咁犀利吓！ 即系等于你头先 真系食多谢成哥。 系啊，等于你话有演唱会嘅话咧，喂，竟然仲有飞，更加好嘅系咩咧？ 咩啊？ 嗰啲飞咧，通常如果你去到咁紧急关头揾咧，一定系嗰啲已经加咗500蚊啊，最少嗰啲噶嘛。哇！琴日阿成哥嗰个屈人子 良心价。 良心價喎，繼續係49.5定唔知49蚊？ 49.9咧就賣50個嘅口罩， 仍然都係1蚊個咁嘅款。 即係話唔賺你，總之最緊要你哋有得買。 總之就話我哋唔會趁火打劫嘅，但每人咧就限購3盒，平均每個咧就只係1蚊嘅啫。 仲可以買到3盒， 冇錯， 咁佢都幾多 啦。我睇到呢個報道太遲啦，真係覺得自己蝕咗啊咁樣。 同埋你講乜得佢真係似政府多啲啊？ 咩啊？ 即係我哋琴日咪話澳門咧，就叫大家攞住澳門身份證咧就可以买货噶嘛， 冇错。 我哋仲觉得话哇劲，即系嗱，人哋嗰个都系成哥，我一成。我哋而家呢边都系成哥，成哥保证你有得买口罩，最少喺佢嗰个范围内。 哇！真 係我一成佢係佢哋澳門特首喎、 啊。我哋呢邊都係民間特首㗎啦。係 啊，真係民間特首。 大家都係眾志成城， 係咪先？啱啱我撳咗呢個字咧， 應該冇咗啦。 係講緊六萬個啦，唔係二萬。 而家有六萬人排緊隊買， 講緊六萬啊。 係啊，但其實係咪仲有得排㗎？即係話 咁，如果仲即係仲有貨咯， 咁都勁。 成哥真係咩貨都有喎、啊。 因為我 簡單嚟講， 我以為有六萬個人等緊咧、 啊， 但係係咪全部都有位就真係嚇？ 嗱、啊，排住隊先啦，因為琴日咧。晏昼咧，即系都可以讲一次嘅屈臣氏嘅网站啊，大塞车啊，点解咧？因为下昼咧四点几嘅时候咧，就有1400人排队，主要咧就喺佢哋嘅电子商店嗰度咧，就想买呢个口罩。去到夜晚黑七点嘅时候咧，就有接近啊26000人啊，就喺度排紧队啊。咁啊，大家就喺度排啊排啊排啊排啊排啊咁样咯。阿健啱啱睇到多咧，就而家 佢话咪跟住后来咧，因为佢喺度网噶嘛，去到夜晚嘅时候，佢话已经有六万个户口喺度不停咁样登入啦。 系、哦、啊，所以佢。 排隊想進入 係啦，未必真係話咧，你一排就有貨嘅係啊，因為仲有咧誒，琴日已經掃曬咧各大嘅海內外嘅網站咧，真係勁啊！譬如淘寶嗰啲啦，台灣啦，即係可能你平時唔認識嘅咧。突然間熟曬貨啊！即係呢個時候，真係網購大人咧就出嚟啦，話俾你聽，仲有咩海外可以買嘢嘅網站，不過都受慶。 係 啊， 口罩呢回事真係。 網啦，喺一個鋪頭咧，門市咧，琴日即係我行咗落去花墟， 你都揾唔到啦，係嘛？ 唔係，我都唔使買住，因為我仲暫時有啊嘛。咁、哦、跟住就見到咧好多嘅朋友，我都行緊其他街咧，都寫住咧好大個告示話，唔好意思啊，口罩受慶。 係。 跟住咧就話睇下佢話過幾日睇下。有冇翻貨？咁跟住咧，就算有嗰啲咧，都排曬長龍，跟住都係限 搶啊！我見到有朋友就話同老闆見到有得賣380元一盒有嘅，旺角咧有人咧就話250元一盒，而我琴日以為我係有嘅。即係我都搶咗口罩啦，因為我買唔到嘛，我咪同咗你哋講揾唔到嘅，咁我就同我隔離嗰個講啦，佢就話：我話你睇下你公司嗰頭有冇啊咁樣，跟住做 message 咗有啊買到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好開心啦。翻到屋企，琴晚翻到屋企咧就喺度話咯：咦，你又話個 mask 咧喺邊啊咁樣？ 買到一個， 係啦，跟住佢話：我唔係買咗，擺咗個櫃咯。我話咩？我話咩口罩？即係我因為我同佢講英文啊嘛。 我知啦， 佢買咗，佢買咗敷面嗰個 mask， 大佬真 係，哎呀激死！ 呢、 這 個呢、這個咧， 唉、 哎， 英文大不同啊！唔 係啊，因為英文你一樣都係 face mask 啊嘛，係咪？ 係啊， 我只係講我話 we need to get some more mask 咁樣，跟住佢就買咗 face mask 啊，正啊！ 我頭先咧就係試過用同樣嘅方法咧，真係中咗伏啊！因為頭先咧我見啲人話喺網上買嘢啊嘛，咁我試下咧開咗是但一個購物網站咧，咁我就打 mask 咁樣啦，我見咦有嘢出嚟嘅噃， 係 就全部都係 sleeping mask 啊！所以你頭先一講我就即刻話真係中招， 哎、 真係會中。 爆笑啊！打开个柜门嘅时候，睇得到系面膜而唔系口罩。 会唔会可能都有用啊？你抿口少少。嗰啲火山泥啊、白泥啊、咩都好咧，揞口少少會唔會？ 咁你站唔到咩啊？哎，琴日有人用咗個新招啊！ 咩啊？ 係咩新招？ 攞啲尿片就笠住個頭。 我見到成網上面嗰啲相啊，就用個胸懷咁樣變一 個 罩 啊， 胸懷好啲喎。 有啲咧，即係比較即係啱啱嘴型嗰啲胸懷嗰啲 size 咧。 咁咪個嘴型太大啊？ 應該係。 定個級數太細啦。 有陣時嗰啲咧豬嘴嗰啲咧會大嗰啲 即係荷葉飯一樣 啫。幾似嘅其实都几似，诶，又冇。我见到今日咧，俾人睇到咧，佢用个放大镜咧，1253。 乜嘢啊？ 三嗰个口罩啊！ 哦，1250，哇！ 1200唔系攞个放大镜，我冇睇错啊！ 佢呢个唔系普通嗰只嚟嘅 N95 嚟嘅， 系 啊。 但系问题系都平时都唔系咁贵噶嘛。 嗱，所以咧口罩呢件事上面咧好得意嘅，而家抢到一个地步系咩咧？就话去到日本抢添，即系唔系用海外网站啦。佢直情有人親自飛過去嗰度，但係咧就話都已經掃曬貨，因為有好多內地朋友咧，即係佢哋多啲啊，佢哋又驚咧話翻到咧國內冇啊嘛，咁就搶曬。但係咧，我琴日就見到有一個嘅有張相咧，當然呢啲相咧而家咧隔一日就 out day 咗噶啦。即係咩叫假日 out day 咗咧？可能琴日仲係譬如話買100元咧，今日可能呢張相已經過咗時啦， 已經200可能。 但係嗰張相咧都令我有一絲嘅震撼咧，就喺微信度傳，有我老豆特登俾我睇，佢話：你睇下日本嗰度幾好啊！我話點樣幾好法咧？原來佢話咧，日本咧其中一個藥妝咧，都係講緊幾日前嚇，可能已經冇咗噶啦。個藥妝咧裏邊有口罩啊嘛，佢特登寫住咧就係話口罩。减价， 哎呀， 口罩减价，然后就写住咧中国加油，佢、 哦、 就咧个 caption 咧，佢就话当地人咧就话啦，有日本药妆咧就咧。 想多啲中國人可以買到口罩翻到去國內咧，佢寫住日口罩減價， 哇！好多 哇， 跟住隔離就貼住平時你會， 你見我哋有陣時都會話周圍大減價，但其實飆高咗個價嚟。 日本我就日本我信佢唔會做呢啲嘢嘅。 我覺得佢一定係出自一片好心，真 係好心， 都係保護自己。因為日本都已經有一個兩件 兩 單 啊 嘛， 係啊， 即係佢個邏輯係好啱嘅。喂，大佬你買口罩，你翻去保護到自己嘅。你假設再嚟嘅，起碼你都未必中招啊。即係其實救你，即係救自己啫。但你諗下個對比幾強烈啊！日本千里之遙嘅，佢識得同你講話減價，然後就希望你買到翻去保護自己。 因為佢哋知道我哋而家啲口罩咧係不停飆價， 就係咁漲價。 你知唔知啊？我都睇到咧啲唔係應該咁講，政府啊都呼籲啊，佢話希望大家即係做生意嘅朋友攞翻個即係而家係講緊社會上嘅嚴重問題，唔好係因為咁樣而去賺呢啲錢咯。 冇啊， 希望攞翻良心價翻出嚟。 照嚟咯，係啊，我聽過有個講法咁嘅，因為琴日咧我啲群組裏邊有個 friend。就话佢 friend on friend 咧系做药房嘅，佢就话喂，你做咩系咁加价？佢话唔系我哋想加，佢话咧因为代理嗰度咧供应商，佢话、 okay. 咦，你哋嗰度好缺货、啊，加嚟噶， 系， 咁佢话咧佢冇理由自己。 哦、局 勢，譬如話，佢明明零售價$50咧，可能以前來貨譬如$30咁 OK 啊，佢無端端咧，佢話已經加價一個地步咧，就係佢唔加翻個加幅落個零售價度咧，佢要蝕錢。係， 係、哦、啦，原來真係都係零售嗰批發 嗰邊。不過我唔知佢代表幾大批嚇，佢、哦、係個別咧，因為佢跟住我 friend 就問佢就咁，你最後要賣幾多錢啊？佢話而家都仲係賣緊$50一盒，但係佢話咧過兩日咧都要變$70。 OK， 係啦，即係嗱個加幅唔算好誇張喎、啊。 咁都叫做 OK 啦， 但 系 证明都要加，因为佢就话上面加咗。 讲、 okay, 真啦，有嘅话，大家就偷笑噶啦咁样。但如果讲到戴口罩嘅话咧，卫生署署长咧，佢讲嘅说法咧，又同大家嘅谂法唔系几同，系咪、 啊？ 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成日戴住个口罩就好啦。阿陈汉仪咧，琴日就话，其实除非有病征，普通嘅社交场合咧系唔需要戴口罩嘅。哇，佢呢一番说话一讲咗出嚟啊，真系全场啊！个口啊，个下巴跌咗落脚踭嗰度， 我又点知佢有冇病征咧？真系咪嗱？ 成日都话潜伏期，而家都系咯，即系明明有一位病人士，佢37.1去过医院求诊，跟住佢都话哎呀冇嘅嘢，唔系去到发烧啊咁样。 因为甚至都有确诊， 再发烧系啦， 系有确诊就系话，其实连一啲咧，而家好似咧平时话，譬如发烧就一个咧几明显嘅症状嚟嘅，但有啲嘅确诊嘅个案嘅例子咧，佢根本就冇发到烧，系啦，但系都有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啊。 系啊， 佢哋叫大家啊，竟然唔一定要戴口罩就 系 盖晒。 而家口罩嗰个使用方法咧、嗯，打个比喻咧，我觉得真系等于咧，你而家系咪同你一个信得过嘅伴侣咧、 嗯、 有亲密接触？ 系，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真嘅，譬如你可能话，喂，唔通真系逢系吓寻欢作乐就要戴个咩咩？跟住话你信得过对方嘅，你明白咯？ 系、 嗯、系啦，譬如我哋，譬如我哋而家在座三个喺直播室，点我哋冇戴口罩咧？我哋彼此信任对方咧？ 系啊， 你应该做足防疫嘅。 但 我 喺公众场合嘅时候， 公众场合 系会戴住噶。 你谂下，公众场合， 多谢阿田咯，俾口罩。 公众场合你点能够信咧？即系用翻头先个比喻，喂，大佬都系今晚第一日识你嘅啫。 系， 我点知你过唔过正啊？ 我讲一个公众， 即系点可以？点可以话睇你个样子都干干净净，应该冇病啊？ 正正 的嘛，冇可能的大佬，冇得睇啊！佢话冇病征 个 大佬。 咁你睇下人哋大陆嗰度啊，净系讲个全程啊，蒙面化系必要戴口罩啊嘛，唔系叫你除口罩啊。 我举一个例子俾大家睇啊，嗱，公众场合啊嘛，今朝我就搭港铁就翻公司啦，去到旺角站嘅时候就喺月台度转车啦。上咗车之后咧，有两位嘅朋友佢冇戴口罩嘅， 系 佢系尾一啲嘅入咗个车厢度咁样嘅，佢一开。口咧就系讲国语嘅，佢一讲国语嗱，真系嘅，已经有喺嗰度12个人坐喺度啦，两排凳啦，有3个走，一听到啲国语嗱，全部嗰啲人系戴晒口罩嘅，已经戴咗口罩，一听到国语，你见到逢走行去越嚟远啲嘅车厢啦，隔咗一阵间冇戴口罩嘅呢两位讲国语嘅朋友，其中一个咳咗一声， 哇， 剩翻一个冇走，而因为嗰个点解冇走？因为嗰个佢戴住 headphone 佢听唔到佢咳，应该系。 哇！我喺隔離，即係我喺隔離遠少少。 呢啲都係現狀嚟。 喂，但係你會見到啊，就係呢一個就係一個現況，就係所有嘅市民對於呢一件事情啊，有幾認真啊，有幾擔心啊。但係點解可以嗰啲衛生署嘅署長仲出嚟同大家講，除非有病徵，普通嘅社交場合唔需要戴口罩啊？其他譬如港大醫學院嘅院長都唔係咁講。 咪咯。 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對於醫學常識唔係好高嘅，你哋咁樣俾唔同嘅資訊我哋，哇！我哋真係好驚。好亂 嘅喎，可能佢對於理解咧，即係話唔好製造恐慌呢件事咧，就可能佢太緊張， 但你 所以希望咧就係令到大家咧可以就放下啲，唔係唔係 我明白我明白明白，但你諗下，嗱你諗下佢互相矛盾嘅喎，如果咧佢希望唔好製造太多恐慌嘅話咧， 政府成日都有咁嘅諗法。 咁今日大家都見到咧一連串嘅公眾活動取消咗，係除咗之前嗰啲咩煙花啊嗰啲咧，仲有初四個賀歲杯咧，都取消埋咯， 除咗。初三嘅赛马咯， 哦，初三赛马，系啊，因为啲马大， 呢个又系搞笑噶，佢又系，我特登 check 翻资料嘅，即系佢成日话 初三有马跑， 系啊，嗱，我都唔想 cancel 咗，大家嘅马迷可以赚到钱，但我俾个数字大家睇，旧年嘅入场人数啊，初三入马场，两佢就喺沙田度跑嘅，但亦都有人会入跑马地噶嘛，两个马场夹埋有超过10万人入场， 哇， 但可能因为佢个投注额咧有成17亿5000几万， 哎呀， 咁所以你就吓， 证明我哋贺岁波唔争气真系， 系得。唔夠人數， 因為賀歲波冇得到啊嘛。 唔係嗱，賀歲波40000多人啊，代表好多人。咁嗰啲10万人入場嗰啲又啊又可以喎。 哦，唔係10万人分咗兩邊場嘅， 一面90000多，一面10000多啊。睇咗資料啊。 同埋會唔會係啊？馬會已經有大量嘅口罩喺門口兼派埋口罩俾大家。 馬會係有講究一啲嘢嘅， 但球場都可以派口罩噶啦。 係啦， 而家賀歲波冇得睇咧。 唔係馬會同政府係唔同啊嘛。馬會係有資源可以派口罩，可能政府佢都資源緊住冇。冇口罩派咪惊咯， 哦，除非咁咯，我哋又揾翻佢出赛咯。 边个啊？ 对上嗰次马会几时停咗赛啊？ 哦， 除非揾翻佢啦。 嗱，希望所有嘢就真系安安全全啦，系咪先？唉，但系成日都咁多双重标准咁， 所以咪 话 咯， 真系 你咁多你咁多活动取消，即系好严重啦。咁严重，但系要叫你冇嘢嘅，唔咳唔使戴口罩嘅。哇，疯了啊！真系全城抢到疯了啦！准许我进入你臂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你别离开，别离开，若前来，请不要问其实这个。 林忆莲啊，蜂鸟啊，我哋更正翻啊，贺岁杯嘅时间 系初二，星期日下昼旺角大球场嘅，咁啊 都 取 消 啦， 吓 系啦，大家留意住。 系啊，嗱咁啊，有啲咩从善如流咧？咁终于我哋都喺个高铁站嗰度咧，而家都要做健康申报咯，咁样。 唔系，而家都要，其实一早就要，不过我哋嘅政府就系咯，惊人多嘅时候嗰时就朝早话唔使，下昼已经进入咗个 case 啦，咁今日就话啦，哎呀，高铁都要。需要所有嘅乘客填呢个叫健康申报表， 一日转睇啊。 系啦，咁不过我都睇到咧，即系之前啊睇电视嗰、那个佢哋有一个访问咧，就话有一班机嚟自，好似系嚟自武汉，话有207人咧，其中有全部都填晒申报表嘅，全部都话自己冇事嘅，点知落机嗰班人其中有一个系发紧烧咯，系啦，咁即系 咁可能微烧佢自己本身唔知嘅咁。 哇！但系琴日有个真系坚啊，即系俾人话咧，被誉为系勇敢中国人嘅代表咧，就 系 有一个武汉嘅女子，佢喺微博度话咧，我咧今朝出境嘅时候，佢话终于出境嘅时候有低烧， 系 拍咗去烧院，顺利过境。 去到法国 胜利会师，仲要系畅饮餐聚添，哇！你知唔知道？我觉得最荒谬嘅剧情咧，就系第一句讲出嚟啦，第二句话埋俾你听，我而家喺边度啦。第三咧，我好中意下边咧嗰句咧，话中国大使馆咧紧急联络法国嗰边嘅朋友咧，即系话要咧即刻紧急咧要追踪呢一名嘅女子咧，要佢帮手协助隔离噶。 系 你话几咁样衰先得噶，真系。 即系唔讲咪算咯，仲要好好耶咁样。 即系佢真系觉得冇事噶咯。 系咯。 系咯， 我唔系好明啊！喂，即系大家真系要注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尤其是公公婆婆、叔叔婶婶啊，吓都要戴翻个口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增加至最少830宗，当中重症病例170几宗。除了湖北省的24宗死亡个案，河北和黑龙江都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河北省的死亡个案患者是一名80岁沧州市南皮县市南皮县人，曾经在武汉探亲。居住两个几月，回去南皮县之后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入院隔离治疗。由于他患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的疾病，抢救无效，前日死亡。经评估之后，确认为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疫情严重的湖北省为了防范进一步蔓延，全省一律取消旅行团，大中小学延期开课，招商活动亦都会暂停。财政部宣布紧急拨出10亿元人民币补助资金，协助湖北防控疫情。对于社区再次出现抢救口罩和价格上升，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陈佩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不愿意介入商业行为，但是始终需要帮助市民，认为民生事件不应该和影响管治威信挂上关系。至于政府说没有病征的人在一般社交场合不需要戴口罩，陈佩贤认为戴口罩有助防疫，当有政治考虑并且盖过专业，就会有危险。陈佩贤又说，知道不同医院部门有医护人员已经抽签编定如果有确诊个案的时候的人手安排，由指定医护轮班集中照顾确诊个案。他说这个准备工作有助部门即时调动人手，但是可以由每个部门自己安排，不需要总部处理。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宣布，因应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非高等教育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延至下个月10号或者之后上课。当局说会持续密切监察疫情发展，适时作出相应安排。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发生冲突，10个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官员说，几十名胡塞武装向驻扎在达利亚省西部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双方激烈搏火持续几个钟头，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 由於達利亞省北部部分山區被胡塞武裝佔據，近期經常對政府軍大規模攻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52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240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跌1蚊，中国移动69.6跌，系升咗1.65，美团点评101.7系跌1.1。阿里巴巴214.4升1蚊，小米集团13.34升6仙，中国平安94.25跌2.5，盈富基金28蚊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47，瑞士法郎0.97，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2点，跌1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1.29美元，卖出156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啫。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啊，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只系车多啫。路面方面咧，咁而家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啦，跟住兆辉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喺隧道咧就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系正常噶。在今日方面就是农历的新年除夕，港铁和部分轻铁路线将会提供通宵服务的。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和行人道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3点钟。部分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或者改道行驶。在路面方面亦都有封路措施的。在港岛区下午的4点钟开始，铜锣湾的唐街和部分的告示打道会封闭。另外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北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的。在九龙方面，旺角的花墟道亦都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的。由现在至到听朝的8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是会临时封闭的。在下午3点起，观塘的福宁道和福塘道亦都会封闭。在下午的6点开始，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和凤德道之间的沙田坳道亦都会封闭的。在新界方面，上午的11点开始，上水的新宫街和部分的新康街是会封闭。下午的4点起，元朗部分的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的宏业南街和强业街都会封闭的。在下午的6点开始，屯门的天后路、新合里和部分的红墙路、新安街和兴旺街都会封闭。在荃湾方面，启康街、启智街和部分的海霸街，还有沙咀道就会都在6点钟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小青，你觉得一次是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巴西柔术，我睇佢个样应该系似啲立技已经好劲啦，沉技就喺地下嘅战术要学多啲，咁佢就可以两样都配合到，佢就天下无敌啦。 Hello， 我是杨柳青，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喂，三猛海鲜好靓，东星象拔蚌游水海，喂呀靓姐，石斑团年饭啱。 买餸去街市买梗系新鲜啲，不过现今好多都市人咧都嫌卫生程度差，转晒超级市场。 喂，咁街市仲有冇得做噶？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问下九龙城街市一班档主，今年年关点样过？ 听晚9:05，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今日是專年最後的一天，是啊，今日都是年三十晚。嗱，而家雖然日頭，我哋都會叫做年三十晚嘅。咁我哋星期五有咩啊？我哋有我哋嘅專年最後一次嘅點唱，希望大家可以留言送上一個祝福俾佢，亦都可以，亦都可以，亦都可以。看你揀唔揀佢呢，如果你都真係好鍾意佢歌喉嘅，可以揀佢嘅，因为佢真係想一展佢嘅歌喉嘅，佢歌喉未盡呢，繞梁三日我哋有请好鍾意喺节目唱歌表现佢唱歌嘅能力嘅曾志豪。 但愿我嘅歌声唔单止可以感动人，仲可以赶走啲病菌。如果啲人话你的歌喉可以令到气温降低2度的，我希望我可以降低10度，低温应该可以令到病菌无咁容易生存的。各位，我为了香港人的健康，我会还是唱下去，还是多么累。一场疫症呢，其实是非常考验每个人性的一个重要时刻的。譬如有些人就不惜一切都会去控台物价啦，有些人就会良心咁样呢买卖呢一个物资啦，有些人呢可能就要即係冒死呢都要上前线去医护啦，但亦都有些人呢佢亦都会喺人人可以走嘅时候佢选择咗勇敢地留低。我觉得今日呢真係应该介绍下呢位人物呢，亦都有好多报章呢有讲到呢佢嘅呢一个非常都几尽责任嘅决定呀，就係呢一个呢他的名字叫冯浩然。可能你说冯浩然什么人来的，未听过的。我想平时你真的很少会接触这个人名的。因为他虽然是香港人，但是他是在内地那里工作的。他是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的办公室主任。他的名字就叫冯浩然。是就是驻外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来的。那为什么要提到他的名字呢？因为第一就武汉啦，你觉得很害怕啦，是不是？第二现在武汉封城。咁究竟佢嘅状况系点呢？咁原来呢佢就喺贴文里面呢就公布一个消息俾大家听。佢就话：各位，冇错，我决定留低，我冇搭最尾一班飞机离开。吓，个个都走，你做咩唔走啊？仲咪冇得走㗎喇，围城㗎喇。即係虽然话公路仲有可以走嘅机会，但点解你唔离开呢？搭飞机你咪可以即刻飞返嚟香港囉，咁样。点解呢？因为佢喺贴文里面佢话，因为我觉得作为特区政府在这里的代表，照顾港人和同事，我责无旁贷。所以当我和几位香港的同事今天在办公室加班，我内心是踏实的。我对同事的支持我很感恩。当然家人对我这个决定的理解和支持更加是不可或缺。哇，我想说短短这几个字几咁难去做到。决定留低，即是以前董生同你讲过啦，留低比离开咧需要更大勇气。其实就唔系每一个场合都适用嘅，有啲场合你会希望佢离开多啲嘅。 但系喺呢一刻，你真系知道咧，呢位冯浩然咧，佢系真系留低比离开咧系需要更大勇气。当我哋讲紧喺一个疫区里边，全城都已经被围封，个个都惊咧喺嗰度咧，究竟会点样即系互相感染嘅时候咧，佢可以走而佢唔走。你谂下，而家唔系讲紧话佢要自己逃亡，佢系合情合理合法地咧话，其实你走冇人会怪你嘅，系咪？我仲记得咧，早几日咧，亦都有啲香港嘅医护人员咧就去咗武汉度做调查啦。咁啊，其中有一位嘅医护人员咧，即系阿管日教授啊，佢都话咧，佢调查完之后咧，佢好惊啊，然后佢就话对唔住，我都要做逃兵。佢话佢就要即刻飞翻嚟香港，因为佢觉得嗰个情况失控，佢好可怕。讲真啦，冇人会怪管日教授咧系逃兵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喂，尽咗责任啦，你应即系调查清楚，或者用咗你嘅方法咧，尽量了解咗个疫情。其实你话你离开咧，真系人之常情嚟嘅。但系如果你肯留低嘅话，甚至乎你基于一份责任嘅话咧，我谂你真系要俾多啲掌声呢一位冯浩然先生咧，佢都真系代表咗，我谂好耐大家都冇见过啦。当我哋成日话香港人精神嘅时候咧，即系嗰啲咩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咧，系喺民众里边咧，我哋见到好多嘅。喺一啲官员上面咧，老老实实，即系同啲口罩一样，系买少见少嘅。如果有嘅话咧，系疯抢嘅，大家都希望拥有嘅。所以我觉得特别即系会珍惜佢有呢一份咁样嘅即系专业嘅精神，冇人去强迫佢，但系佢自己自发咁样做嘅话咧，呢、這个真系即系谨守岗位、尽忠职守嘅。啊！与此同时，你话啦，照顾港人同埋同事啊，其实而家我哋特区政府最高嗰位负责人，佢好似仲未翻嚟。咁当然佢都忙碌啦，系咪？人在外，心都应该系香港嘅，系咯。不过点解你都唔坐阵翻嚟香港咧？呢几日香港最惊嘅，点都好啦，冯浩然先生，我哋真系要向你致以最高嘅敬意啊！风头火势，佢有好多 mask， 但佢得 mask 无所用，其实唔紧要嘅。正所谓人好精神好，可能病毒都掉头走咧，佢见到你容光焕发，可能佢都唔敢行埋你咧。我相信你好心一定有好报嘅，临瞓前敷多啲，食饭晏昼都敷翻两硬，保重啊，黄耀祖。 是啊，这个 mask 不同那个 mask， 真的口罩紧要过敷面膜那只 mask 啊，我想大家都真的要留意留意啊。另外仲要留意嘅咧，就系我谂啊，大家都估唔到啊，就系、是、因为之前咧已经有好多嘅讨论啦。今年咧就内地嘅春节电影贺岁电影啊，大家讨论得非常之紧要噶嘛。首先咧，佢第一轮咧系有七套电影咧可以成功争取到个档期咧就上画，甚至乎一啲咧大明星，譬如甄子丹嗰套咧，都仲要系等上情人节啊，即系争崩头争到咁嘅地步。不过就系因为啊，因应住啊疫抗疫嘅考虑啦，同埋观众嘅健康风险啦。七套嘅内地嘅贺岁电影咧，都宣布咗啊，就会撤出呢个春节档期延期上画嘅。咁啊，唔单止咧系喺内地会有影响啦，因为都要同步上映噶嘛，系咪？如果唔系，都会可能有啲盗录嘅情况会出现啊，可能令到我哋香港嘅贺岁电影咧都有另外一番嘅龙争虎斗啊，就因为咧唔同咗啊，有啲嘅电影未必上到，就好似其中一套咧，大家咧都会几期待啊，由陈可辛执导啦，巩俐主演嘅夺冠啊，就讲中国女排噶嘛，系咪？佢哋咧亦都已经系发咗呢个声明嘅啦，就系话一场抗击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大战啊，就喺呢个全国进行之中啊。佢哋觉得咧，电影咧只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啫，生命同埋安全系最值得珍惜嘅。所以咧，经过慎重考虑啦，佢哋嘅电影咧就会暂时取消喺呢个春节档上映嘅计划。具体嘅放映时间咧就会再待定嘅。希望咧就系所有前线嘅医护人员同埋大家咧都可以平安咁话嘅。我就截录咗少少佢哋嗰个声明系咁样啦。咁啊，我谂呢一个咧，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话，哇，系咪即系代表住内地好大件事，连佢哋嘅戏院啊都要唔即系 close 啦？因为佢哋咧甚至系讨论紧啊，今日就会宣布系唔系即系全国嘅戏院咧都会全线就 close 系关闭咧？今日咧就会作呢个最后嘅建议噶啦，咁样。咁啊，你会见到哇，真系惊，系咪？但见到你连内地去到呢一个时候，佢哋都有一个咁狠啊，我会形容啊，电影 多人一起聚集啊嘛，我哋就唔好俾佢哋開啦，咁啊電影都唔上啦。澳門啊，甚至佢哋啊嘅特首啊都會講埋啊，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賭場我哋都可以 close 啊。相對於香港嚟講咧，我真係覺得今次大家尤其是有好多嘅報道都會話，同2003年 SARS 嘅狀況去比較嘅時候咧，我哋嘅政府好似就嗰個緊張度冇其他我哋鄰近嘅地方啦有咁多啊！即係譬如我哋今朝都有講啦，啊究竟啊高鐵啊係咪要申報嗰個健康咧啊都可以搞嚟搞去搞咁耐嘅，見到有啲嘅前區議員啦，就喺呢個淘大嗰邊嘅，佢哋依然咧就係話咧搞咗一啲農曆去內地嗰啲咧新春團咧都會繼續進行咁樣，哇！你睇到咁多唔同嘅報道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其實我哋香港嘅政府或者我哋香港嘅朋友，係咪對於呢個抗疫啊，係真係仲有少少即係唔夠醒目、唔夠聰明咁樣話咧？唯有阿 Q 咁樣講啦。本來可能大家今年好擔心啊，聽日就年初一啦嘛，拜年嗰陣時，大家可能有陣時對住啲長輩啊，有啲朋友咧就會有唔同嘅政見、唔同嘅顏色啊，會唔會有啲拗叫呢？唯有咁諗啦，可能大家今次會變得團結咗啊，就一齊啊，要諗住啊，顏色未必已經係啊喺呢個時候啊最重要，可能戴住個口罩呢一個常識先至係最重要啊。风头火势，猪年咧就嚟到最后一日啦。嗱，猪年本身咧就系佢嘅年份嚟噶嘛，由佢个身形去睇咧就系噶啦。出年咧就变咗接接接鼠年，唔知我呢位嘅拍档有冇啲咩鼠年嘅大计咧？佢系桂花田。 我希望可以做学啲嘢啦，即系学一啲我自己未接触过嘢啦，希望可以揾到咧。因为用咗少少时间去睇下自己有咩兴趣嘅时候，死啦，好似对样样嘢都有啲兴趣，但又惊又有啲担心。希望我嚟紧呢一年可以有啲新嘢学下。 哦，你系谂住再读翻中学啊？恭喜你、哦， 唔系啊？佢谂住读翻中学。再逃學， 係喎、 哦，感受下， 再去尖東。 嗱，香港咧几年前咧就将个学制咧就转为334，即系乜嘢啊？即系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一个DSE 考大学嘅试，完咗之后咧用合资格嘅成绩咧就考大学嘅。如果成绩未如理想、未达标嘅同学仔咧，就唔使灰心啊，因为仲可以考虑读埋副学士。咁出路咧真系比之前多好多嘅。咁我之前咧认识一啲考 DSE 成绩唔系够分入大学嘅同学仔咧，佢哋冇放弃学业，佢哋去读副学士，拣咗佢哋有兴趣科目，结果呢班同学仔喺努力之下咧，就佢哋咧就有啲成绩啦，读咗出嚟啦，有啲读咗一年嘅成绩嘅够分咧，就衔接翻正规大学，有啲咧可能就用两年嘅时间咁啊先转到，咁所以话咧冇话即系 DSE 考唔到大学之后咧就冇得继续读大学嘅，只系我见到咧呢班同学仔咧，佢真系考唔到嘅时候咧系接受唔到呢个事实嘅，因为好多同学仔咧都入到大学，咁自己咧就去读副学士，即系难免咧都有啲失落啦，同埋有比较嘅，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冇因为咁样咧而失望啦，或者系放弃自己啦，佢哋可能用呢个叫做失落啊，咁啊就成为呢个推动力咧，用一两年时间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咧，去即系攞成绩咧去衔接翻正规嘅大学。我见到佢而家真系读得好开心，真系衔接到添。咁啊上唔到大学唔使灰心嘅，即系因为真系唔系个个都。即系能够达标嘅，咁但系仲有另外出路嘅，可以另外有发展自己嘅。今日咧睇报章咧就有个访问啊，我见到两个女孩子咁啊揸住一啲嘢，揸住一碟餸咁样，咁咧佢做咩咧？因为咧同学仔咧佢就系读呢、這个专业教育学院二年班嘅同学仔咧，佢就读呢个叫做营养学高级文凭嘅，咁啊点解咧？因为咧就妈妈有一啲健康嘅问题啦，所以佢就拣嚟读，咁跟住立志成为当呢个营养师添。嗱，咁你冇话哎呀，唔系读大学，唔系啊，佢而家读呢个教育专业教育学院嘅时候咧，佢因为佢就系因为有原因啦，有个理想啦，有个希望啦，咁佢咧就参加咗个比赛啦，竟然咧俾佢咧赢咗啊今届健康饮食设计烹饪比赛营养健康奖啊！咁佢就话好开心啊，即系冇话咧，读唔读得大学即系其次嘅，但系即系话我读呢个专业教育学院嘅时候咧，佢都可以 可以向住佢嘅理想去向住佢嘅志愿咧，去有一个成就啊！所以咧，各位同学仔，即系嚟紧咧，今年咧就好快，好多同学咧开过完年之后咧，就系、是、学校咧就 last day 啦。咁希望咧，你哋都继续努力啦，为自己前途，为自己努将来咧努力啦。但系认真地，真系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有时咧，反行其道，即系可能会咧，因为咁大压力嘅时候咧，影响到个情绪，咁就会弄巧反拙啦。希望大家都为自己嘅前途努力啦！就算真系搞唔掂当嘅，其实都好多出路噶。 梧桐前原来还有鸟，霓虹前原来还有雨。禅房前原来还有你，呼吸很软弱。大同时谁人曾笑过，流年时谁人曾喝过，繁忙时谁人曾擦过，但是没印象。一起居于一座城，没法一个样，偏偏孤独地疗伤。为成不理，从来不理，为何你要活得慌张，要面对硬仗，逼你为成逼不你，令你天天推开窗，没有故乡。假使今天我跟你秋考再涂上，别要推开你，但要拉紧你，为成无意刻使面无意神坛前段段为了你，坟场前明明忘了你，禅碰前从头来看你，影子很漫长。虔诚是谁人来信过，迷途是谁人来救过，寂寞是谁人来爱我，渐渐就漂亮。一起居于一座城，没法一个样，但偏偏孤独地疗伤。为成不理，从来不理，为何你要活得慌张，要面对硬仗，为成逼迫你，令你天天推开窗，没有故乡。假使今天我跟你秋考遇雪霜，越要推开你，但要拉紧你，为成无意刻使面无意伤。为成不理，从来不理，为何你要受得刀枪，要扮作倔强，逼你为成逼迫你，令你天天关起窗，便有学生。因此祝福我跟你再不用创伤，别要推开你，但要拉紧你，为成无意刻使面无意伤。 佢系孙耀威啊！呢只歌咧都真系几应景啊，叫做《围城故乡》啊，《围城逼你》啊！因为而家嗰个武汉围城咧，除咗武汉之外咧，邻近地方啊，鄂州啊、黄冈啊、潜江啊，仲有咧呢、這个真系大家最熟悉嘅名字啊， 咩啊？ 赤壁啊，系、 哦、 啦、 okay ， 赤壁市都咧受到呢一个交通管制啊，咁、被誉为连封咗五成噶啦，已经系啊，咁、所以 而因为咧，佢哋话咧，即系琴日我都睇到报章话咧，嗰啲。官员啦，佢就会检查车辆，睇下嗰里面嗰啲人有冇发烧啦。咁兼且会睇埋个车厢同埋车尾箱有冇嘢味咯。 哇！ 同埋有冇动物咯？系啊， 系咪啊？ 佢惊佢走私咗出去，唔知啊。总之佢会检查埋。 琴日有一张相咧，就系话影住有个嗰啲即系货车咧，车尾后边 有班 人 啊嘛。但系嗰啲相 就话佢即系全讲法啦，就话佢哋系所谓潜逃，逃走去第啲地方嘅咁样。 但就算其实而家围城都有少少迟噶啦，因为譬如我琴日同一个朋友咧咁啊倾开偈嘅时候咧，佢就即系知道有一啲嘅消息，就系譬如其实因为就系话农历新年啊嘛，有好多嘅朋友咧，可能系有啲屋企人就喺武汉嘅，咁我已经知道咧，我唔可以翻去噶咯，但系佢哋可能系会约咗大家咧，即系。我个朋友就喺香港住嘅，可能就会约，不如我哋一齐就去深圳度见面啦。所以佢哋一早咧就已经由武汉，即系唔系一早嘅意思，系早几日咧，佢咧封城之前咧，佢就已经离开咗武汉，就可能去到其他嘅省市嗰度，亦都可能会有香港嘅朋友咧，就 系 有武汉嘅屋企人咧，就去到其他省市度见武汉嘅屋企人。 会啊， 所以其实嗰样嘢咧，一样都已经喂十四日潜伏期啊嘛，究竟有冇将啲病菌带到去其他地方，甚至带到嚟香港就真系唔知啦。 我有啲即系亲戚朋友。咧佢喺武汉嗰度咧，咁喺微信度咧联络嘅时候咧，好笑噶。佢哋话冇啊，而家咪唯有喺农田度种多啲萝卜啊、蔬菜咧，佢当系囤积一啲食物咧。 哦，系啊， 即系讲笑咁讲，都可能系真噶。 因为我睇报章，佢已经话佢哋咧全城嗰啲人咧喺超市度扫粮饷啦，扫呢个叫做医疗用品啊，即系消毒 啊， 保护嘢 啊。我哋打个风就大家都要去超市度入定货啦。佢哋呢一场仗啊，都唔知要打几耐啊。 系啊，咁啊，同埋大家而家可能又可以更正一下啦。原来咧，即系呢几日大家纷纷怪责。嗰只蝙蝠咧，就话未必系元凶嚟嘅， 系 即系虽然冇话，虽然冇话佢应该食啊吓，系啦，佢哋而家话咧，可能喺蝙蝠咧过俾人中间仲要加一道嘅，就 系 嗰条蛇啊咁样， 仲有条蛇， 系啦，即系总之其实全部都系嗰啲即系野生动物咧，但系蛇仲大件事，香港人都食噶嘛。老老实实，我哋都食噶嘛，三蛇肥啊、蛇羹 啊 嗰啲啦， 有 啦。香港 有你哋讲嗰啲嘢，我都唔会食。 我明，但系香港都几多人压呢样嘢噶嘛，系啊，所以真系呢轮咧，大家要小心啲。咁由于咧，蝙蝠又叫蝠鼠啊嘛，呢铺真系名副其实蛇鼠一窝啦，大家保重啦。 非高等教育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延至下个月10号或之后上课。当局说会持续密切监察疫情发展，适时作出相应安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7903点，是跌了6点，总成交金额316亿2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6是没升跌，中国移动69.2升1.2，小米集团13.48升2毫，阿里巴巴214.8升1.6，美团点评102.2跌4毫，中国平安94.7升2毫，中芯国际16.06升5.6，盈富基金28.05系升5仙，友邦保险83.3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201，瑞士法郎8.016，澳元5.321，加元5.922，新西兰元5.146，欧元8.5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2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16美元，卖出156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慢车噶。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提大家啦，今日农历新年嘅除夕啊，港铁同埋部分轻铁路线咧提供通宵服务噶。咁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同埋改道行驶。咁另外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区啦，下午四点钟开始，铜锣湾唐街同埋部分嘅告示打道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啦，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而喺九龙方面啦，下昼三点钟开始啊，观塘嘅福陵道同埋福塘道咧都会封闭。咁而六点钟开始，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同埋凤德道之间嘅沙田坳道咧就封闭噶。咁喺新界啦，上昼十一点开始，上水嘅新宫街即系已经开始咗啦，上水嘅新宫街同埋部分的新康街封闭。下午四点钟起，元朗部分的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的宏业南街和强业街都会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周末有情人嘅私分，提提大家，如果新春嘅时候俾利是一啲单身亲友嘅时间，祝福语除咗桃花畅旺之外，当然要祝佢哋得心应手啦。因为当缘分嚟到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可以把握得住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赛日一月二十五号，剑击江文蔚， 主持钟杰良、姚祖恩。 初八二月一号，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1872388，1872388，星期五啊，今日咧年三十啊，我哋有大点唱。 系啊，咁啊，好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啦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嘅。23度气温，相对湿度85%。 系啊，我觉得咧，大家今日点唱咧都好顺理成章啊，可能由本来一般嘅即系祝福问候咧，应该可能而家多咗好多咧，就互相关心啊，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呢、四个字真系唔得噶啦。 我谂呢首歌我哋今日会播， 我哋会唱。 我哋会播， 我哋会播同埋唱， 系播住唱， 好啦， 系啦，我唔够嘅， 系啦，欢迎大家打我嚟1872388。 头先我哋咪播紧即系呢个超级英雄嘅宣传声带嘅，我突然间忽发奇想咧，咁你觉得 Marvel 里边咧边一个咧系最唔怕疫情嘅咧？ 系咪咯？ 系冇错， 佢又食得罩你，望到边个口啫？最安全 嘅 superhero 嚟噶嘛？你鹰 系啊， 唔系噶，嗰啲咩 鹰 眼啊，同埋黑寡妇嗰啲系人嚟噶 嘛？ 但个感觉佢哋已经系一个超级英雄，佢哋唔会病噶嘛？即系正如你会讲咧，嗰啲靓女佢放屁唔臭噶嘛？即系呢啲系会， 但系佢都会放屁啊，佢只系唔臭啫。 咁咪错晒咯，嗱改啦，唔该。 即系嗰啲童话故事嗰啲即一样嘅啫嘛，嗰啲公主佢系唔会即系食嘢唔会黐牙嘅咁样噶嘛？ 我想问。 会有嗰啲牙刷。 头先点解我哋话靓女放屁唔臭嘅时候咧，你好似懒系过来人有感触咁样咧，话错晒咯，唔该。即系一种点样嘅自信嚟嘅咧？ 唔系佢只不过有闻过靓女放屁都臭， 即系咁样啫。我以为佢即刻冲出嚟，佢就话：诶，我好有体会噶。 唔系有呢个体会，即系叫你唔好歧视嗰啲唔靓嗰啲，即系咁啫。我系嗰架，我比较谦卑嘅。 冇讲过，冇讲过。喂，咁头先我哋揾到个小资讯咧，都值得同大家讨论。 呢个冷知识一定要识 啊！冷知识，因为点解咧？话说咁样嘅，台湾咧就话咧，当佢哋发现有呢、這个即系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就话有啲人咧喺网上面咧就留言，佢就话好咯，我喺沙士时候买落嚟嘅 N95 口罩，终于大派用场咯。 其实你嚟嘅嗰个系嘛？即系如果你嗰啲面膜系 真系 五十年嘅话， 九年 ，sorry， 唔好意思， 我好严谨嘅九年啫。 咁样你个 过唔到沙士而家十七年，沙士而家十七年， 系 啦， 因为你嚟嘅。 咁佢呢 个中意储嘢， 佢呢个网上嘅民众咧表达咗佢呢一个咧可以使用囤积口罩， 即系觉得有自安心系嘛？ 自安心之后咧，咁台湾嘅卫生部门咧马上出嚟咧就打所谓打脸啊！佢哋就即刻咧就否认呢件事咧，就话各位民众，一般嘅口罩咧都 系 有保存期限嘅。咁究竟个保存期限系点样咧？嗱，根据咧即系香港嗰度我未揾到啊，反而唔知乜台湾人哋好详细，佢哋就已经有卫生部门出嚟讲咧，就话啦，如果 N95 嘅口罩咧。保存期咧系五年 ，OK， 五年。咁当然啦，系啦，你话阿哥几时开始计咧？咁你梗系睇翻个印啦，制作日期啊，或者人哋都会写俾你听嘅。 应该咧喺个盒嗰度嘅， 应该有写嘅，系啦，五年咁样。 好， 好啦。咁如果佢话咧系外科手术口罩，或者再普通啲，因为而家有一种咧就话其实佢系即系得咩活性炭咧，未必过滤到咁多病菌咧， 系 嗰啲都系三年。 OK， 系啦。咁咧佢话咧一般咧呢个期限过咗之后会有啲咩后果咧？佢就话啦，保护能力会随住呢一个咧期限消失咧，就逐步下降嘅、 啊。都几似嗰啲超级英雄啊！ 系啊系啊，慢慢咯，慢慢慢慢，系啦，系 啦， 咁而且咧，我仲见到有啲即系再多啲嘅知识咧。佢话 N95 咧，佢话其实有阵时系都嗰、那个。边咧，佢会有啲胶边喺度咧。 系啊， 佢话嗰个胶边咧就更加容易，因为好似你会 氧化， 所以佢话咧真系会有期限嘅。所以 其实佢系好多口罩，佢个胶边，所以咧即系话口罩个三层嗰、那个叫最基本嗰三层嗰、那个保护膜咧系 O K 嘅，但系有时咧另外喺个边位啊、嗰条带啊、挂耳仔嗰条带啊，或者侧边嗰啲咧系会影响到你啲皮肤嘅， 会噶， 所以佢一定会有过期咯，因为胶嚟噶嘛。 系啊，所以如果我哋根据呢个台湾卫生部门嘅呢一个建议咧，同埋我觉得冇理由日本同埋台湾或者香港呢个口罩期限会有唔同噶、啊。 应该呢个系国际性嘅， 应该呢啲系国际标准嚟啦，照计。 但认真，我手头上咧有两盒就。嗰、那個有佢個製造日期係印上去嘅，即係攞啲好似銀行咧喺度印印仔嘅印上去。 但嗰個原來係製造日期就唔係嗰個， 唔係咁咪啱咯。製造日期咪保存五年咯， 係啦， 咁咪自己計咯。 計翻三咯嚇，佢製造日期啦。咁但係咧其他資訊咧，佢只係講咗嗰個口罩裡面有咩成分啦，能夠保護啲乜嘢啦，但係冇講喺邊度做啦，又冇講幾時 expire date， 即係嗰啲咁樣。 但係你手頭上面揸住嗰盒咧，嗰、那個盒啊嚇，就已經係即係太之前啦， 好耐啦， 所以咧嗰個法例未必。一樣未必可以攞嚟做一個標準， 唔係，但係你可以愛嚟計咯，唔係你而家可以愛嚟計咯。如果佢製作日期佢係2015年嘅，咁你咪計三年有效期咯。 但係豪仔啊，而家我哋先知道原來係咁啊，三年啫喎，係咪先？咁即係如果唔係就哦，見到哦有啊用啦咁，因為咧一個保存嘅方法咧，即 係 成日都話係咪獨立包裝啊嘛？有啲唔係一個紙盒咁啊，就算就咁連個膠袋載住嗰50個袋嗰、那個袋都冇噶嘛，就咁擺喺度噶嘛。其實嗰個儲存方法都可以惹嚟好多菌噶， 同埋點解會有咁多囤積貨咧？咪、就係因為當年咧，即係大家例示啦。譬如因為你數下沙士嘅時候一次啦，中間可能豬流感啊，或者嗰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咧、 嗯， 你總有人買噶嘛，而大家咧一買就。 正常嘅，你俾我如果而家有急买咧，哇！我唔拿你五盒翻嚟啊，真系。 同埋每一次都系要抢噶， 系啊， 即系每一次有事，可能大家就嗰个意识就话我要买口罩，大家都要买嗰阵时，你一定次次都要讲噶啦，有价钱有炒起啦咁、 啊、你买完之后咧，你嗰个所谓疫情一过咗咧，好正常嘅。你啲口罩点会长期都戴啊？你咪摆 埋 摆埋一边咯，咁咪会导致有啲制作期已经同而家相差咗五或者六年噶啦，已经。 所以咧，大家都唔好谂住喂有口罩用住先，因为分分钟佢个菌咧多过出边街。 是 啊，咁所以大家就， 但如果真系冇咁点算啊？都系攞个空位， 系 等人哋拜年，有冇人攞啲口罩同你拜年咯？ 喂， 呢一个如果系嘅话， 手信啊，咁 好高分啊，真系， 你唔使买朱古力，唔使买饼做呢个叫， 你谂下，个个都 送俾人啦，你会唔会送俾人啦？ 喂，嗱，两睇嘅喎，嗱，譬 如 如果而家 有会咯， 系啊，如果即系嗰啲咧，未农历新年拜年咧，成日都会咧，第一次带嗰啲男朋友啊、女朋友翻屋企，哇，如果个女仔 啊 真系 买俾外 公咗，系啦，哇，你会觉得哇，呢个女仔娶得过吓，又细心， 一千二百几蚊 系 嘛， 同埋啊，又有办法啊。连口罩你都仲揾到嘅话， 冇错，有门路啊， 系呢个啦。 跟住阿外父咧，一未来外父拎住口罩就话：，哇，咁好嘅，哇，你呢个仲咁贴心嘅，惊我哋冻啊，有啲微温嘅，边度嚟噶？我啱啱戴完除俾你噶， 我哋可以六个通识咁样。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流感或者好多引致肺炎嘅病毒都会经飞沫传播，但一般三层外科口罩可以预防。 外科口罩一般都是有颜色或者是接纹向下那边向外，口罩要遮住口、鼻和下巴，顶部的铁线要轻轻揿实。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二台通识六十秒， 平机会已经发布2018-19年度年报，以奋力求进、蜕变创新为主题，介绍平机会在2018-19财政年度在执法、预防以及教育等各范畴的重点工作，当中包括处理上升的投诉个案、鼓励企业推动种族共融、揭示大学性骚扰的普遍程度、合办平等共融亚太区会议、举办一系列儿童及青年教育活动，以及就2018歧视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提交意见，以修补现行反歧视法例的漏洞等。平机会将会继续同政府及各持份者紧密合作，实施反歧视条例，向平等机会有关的政策及常规提供专业意见，找出妨碍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边缘社群获得平等对待的原因，并会牵头打击不平等问题。大家可以上平机会网页 www.eoc.org.hk 阅览平机会年报。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6%， 年30嘅呢一个风 show 快活人啦，等你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 系啊，网上留言咧亦都无任欢迎噶，仲有我哋嘅传真机啊，继续开放嘅，开放嘅， 好， 23396453，系啦。 Okay。 到年尾咧，永远最多嗰啲新聞嘅就系骗啦，一个字系嘛，即系层出不穷噶嘛，系咪？ 好， 今次睇到呢一个咧，净系五个字。你估下佢系点样去呃人钱？ 你估下佢点？ 嗰五个字叫做微信 P 图党。 哦，咁咪即系喺微信度扮靓女咯。 O K， 系啦， 即系会谂到呢一方面。 系啦，即系阿田就扮咗泳泳，咁跟住就嚟呃人啦。 边个泳泳啊？ 佢个女泳泳咯。 系啊， 你唔系 啊？ 同意喎你。 系啊， 边个泳泳啊？林志颖啊，仲有 系佢冇理由攞个女嚟扮个女，但系都系做啲违法嘅嘢啊！ 佢可以 咁做噶嘛？ 可能系好似买童装咧， 系啦， 呃女婿啦， 系啊。但系网上面咧讲紧不过你讲 P 图啦，有个阿叔咧，佢话竟然咧即系用嗰啲叫做学嗰啲 KOL 咧化妆咧，即系化到美少女咁样嚟 啊！伪娘啊嘛， 系啊，咁你学下啦，田阿叔都可以扮靓啦，系咪？ 系咯， 不过唔系呢一方面嘅 P 图党， 嗯嗯， 系啦。 喺 P 图呃啲咩先？呃 钱， 我知呃啲，即个方向太大。 香港嘅一啲店铺嘅钱， 香港店铺，譬如佢咪扮自哦 ，OK， 佢话佢自己系网红咯， 唔关事， 应该系咁，佢应该 P 图 P 咗嗰啲货品，咁呃香港嗰啲人咧就去买佢啲货。 又唔系话啱啱调翻转就啱啦。今次咧呢一单嘅新闻咧就系喺呢个上水区啊，佢哋咪有个药房街嘅， 系啊系啊， 就即系 房街真系好巴闭嘅。 系啊，因为咧 有波鞋街又有。金魚街 因為佢哋咧即係話就話啦，我冇去過嘅。不過就係話咧，好多時候咧都有好多內地嘅朋友，亦都有好多賣水貨嘅朋友。咁啊，因為上水方便啊嘛，咁啊大批大批咧就去到嗰條街嗰度咧就買好多嘢嘅。咁啊買嘅嘢咧好多時候都係啲藥妝啊嗰啲咁樣咧，化妝品啊嗰啲都其實都可以好貴噶嘛，護膚品嗰啲係咪？今次咧呢一個嘅 P 圖黨啊嘅目標咧就係佢哋嘅呢一啲嘅鋪頭咯。因為原來佢哋而家係咁樣嘅办年货啊嘛，佢哋咧就想做多啲生意嘅话咧，好多时候咧原来就可以透过微信订货。跟住咧訂咗貨之後咧，就用嗰啲支付寶啊嗰啲咧就俾咗錢， 跟住就喺嗰度攞貨啦。 係啦，跟住就去到嗰度就攞貨，去到鋪頭攞貨，咁成件事咧就會快咗咁樣。咁啊變咗咧，佢哋但係之前咧就要即係早啲就話喺呢一個可能就係微信啊或者支付寶嗰度啊就有話我過咗錢俾你啦咁樣。佢哋 P 圖咧就 P 喺呢一張單嗰度， 即係就假扮已經咧即係過咗數嘅一個證據 咩啫？咁但係成日都話嗰啲你去入錢俾我，我都會收到你。嗰、那個數先得噶嘛，你 P 得到先得噶。 嗱就嗱，首先兩樣嘢答你嘅問題，第一樣嘢 P 到嘅，我都唔知佢點 P。譬如有一其中一個咧，有一個誒鋪頭嘅老闆咧就俾人哋呃咗，佢嗰張單咧就過咗。五毫子俾佢嘅啫，但系咧佢就用 P 图嘅方法将嗰张单改成咗7500蚊，即系佢买嗰啲货嗰个诶价钱嚟嘅。但系因为咧呢一排咧佢哋太忙啊，太多人买嘢啊。如果嗰个数目未必系好大，几万蚊啊嗰啲咁样嘅话咧，佢哋未必会去对，因为佢会做咗个cap 图，就话俾你知嗱，我俾咗钱啦，佢就冇再睇翻自己个户口系唔系真系收到呢一张呢一个嘅单据，因为佢可能一日有好多唔同嘅钱嘅来往啊嘛咁样。所以呢一个咧就发生咗， 咁有个漏洞咯。 嗱，但系唔系一个人，我可以讲俾你哋知，而家原来喺过去一个月咧，呢二十几间嘅水货店咧，连番受到呢啲内地嘅微信党行骗啊，估计损失系有成60几万蚊。 哇！即系咁伪造呢啲收据单张咧，咁啊可以乘机偷鸡攞货， 办过咗钱，其实咧就系冇有过度嘅，过少少，但系就 P 图咗之后咧，仲话有本地嘅商会咧呼吁同业啊，佢哋有机会咧未必净系向住上水嘅呢一度嘅即系嗰个药房街嗰度咧就打主意啊，骗徒咧亦都有向其他区嘅商户落手嘅可能性啊，所以大家咧要提高警觉咯， 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都系讲紧钱嚟噶嘛，都系你个。收入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佢咁样 P 图 P 发，即系佢都有过数，但系可能过500蚊 啊， 过少少，跟住就将佢数字改啊嘛。系，但系好明显噶嘛，同埋我有电话噶嘛。 点为之好明显啊？ 即系好明显，嗰个数系得五毫子，譬如一蚊咁样个数额好少噶嘛。 唔系啊，佢攞咗。呢张过数纸自己执一执啲字， 即系话你都要去望下你自己收入嗰、那个，即系话头 先咪话咯，佢个账户可能好多条数咧，你边佢笔数又 可能系几百条数 佢条数又唔系话讲紧100万啦。如果你话咧，我而家过条数100万嘅，咁你就好明显知啦，系咪？ 但系我想话啲电话又要有验证先至可以去 你嗱电话验证又可以答下你嘅。另外一个嘅 case 就系咁样嘅，有当中一个朋友咧就差啲中招，佢就话骗徒咧就声称咧就喂我过咗10000几蚊俾你。留货噶咯，咁样话稍后咧就会揾人嚟取货。但系呢一位嘅老板咧之后咧就有揾过啊，就去揾翻个单据，因为个数目大啊嘛，过万蚊啊嘛，系咪？佢咧就发现咧，冇，我冇收到呢个数目，你又话过咗钱嘅咁样。跟住就喺呢个微信咧就同翻呢个客人去讲啦，咁咪即系联络到嘅系咪？咁呢个人咪失踪咯。 哦， 即系你话有电话号码，你话联络到嗰样嘢，佢可以选择失踪噶嘛？失踪嘅时候咧就冇办法啦，咁样。 呢啲嘢死冇啦，呃唔到佢啦。喂，所有奉劝各位老板啊，你点忙都好，喂，钱嚟噶都系你嘅收入嚟噶，你唔可以咁白白俾人咁样咁容易就呃到先得噶。 同埋咧，其实佢哋嗰批嘅商铺咧，已经系唔同嘅店铺嘅老板咧，已经有共识噶啦，就是、发现咧话呢一排咧就俾人哋咁样攻击咁样。譬如佢哋一个中招咧，就即刻可能会联络咧其他嘅药妆店，因为嗰啲嘅。 佢哋叫做咧水腳啊，就專門咧就負責去攞貨嗰個人咧，佢就話咧，試過我中招即刻得，大家有冇事咁樣？跟住咧都試過咧成功咧就追翻嗰啲嘅水腳啊，但係咧就發覺嗰個包裝盒咧已經俾人哋拆去咗啦，咁所以你嗰個貨品咧已經，就算我攞得翻個貨品，都唔可以再轉售，冇咗個盒啊嘛，咁係咪？所以佢話咧，即係有陣時佢話，如果係幾百蚊嘅交易咧，即係佢即係咁樣講，佢就話其實佢哋大部分人都冇睇嘅，冇睇係咪真係收到錢，淨係信你啊 cap 咗圖俾我啦，咁但係原來冇諗過佢會 P 圖呢一張類似 噶嘛？請我做呢個 check 數專員啦，我願意地為你我每一張單抽翻少少用。 可能真係需可能真係需要咁樣做。 真係要揾個人咯，你真係幾百蚊都係一個生意嚟噶嘛，啱啱先？咁啊，冇白白俾人呃咗嗰啲錢噶嘛，啱唔啱啊？ 係啊，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啊，唔單止淨係上水區啊。 啱啊，真係除咗唔係淨係上水區，其他嗰啲做生意嗰啲，因為而家都好多網購噶嘛，係咪先？ 新衫还未曾过目便放下，你像懒得笑纳，今晚还在谈未来做计划，你慢了一秒回答，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feeling down， 决裂太难，但其实逃避更难，正度过什么的境况，干脆些便一语道破，你话我还在荧幕前上天光，情人未说不爱我，但眼神谁骗得过，情人未说不爱我，但发现你未快乐，诚实地说不爱我，但我们谁也惊慌，分开更退缩，想说我的感觉，再问你可爱着我。今晚如话题越来越有限，我没意思再扮，听晚你不再想到我的家，我自信可以习惯，等等取些便一语道破，你话我还未为憾事想清楚，情人未说不爱我，但眼神谁骗得过，情人未说不爱我，但发现你未快乐，诚实地说不爱我，但我们谁也惊慌，分开更退缩，想说我的感觉，再问你可爱着我，仍然你说不等于爱我，事实一想过再遮不可，明明你说不等于爱我，谁会愿爱越快，你说不只等一个我，勇气一闪过，再拖不可，我比你强壮，想抱抱你的肩膊，再问你可爱着我。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呼吁电话，电话有年三十嘅大点唱。 系啊，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今日系猪年最后一天，咁啊，跟住咧，听日就大年初一啦。咁啊，送上一个祝福俾大家。 系啊，本来咧，我今年个自己个贺年气氛好好噶，自己好高涨噶。系啊，呢啲新闻真系搞到唔怕，有我哋啊嘛，一齐点啊，大家开开心心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康泰旅行社宣布取消新春期间出发的全线中国旅行团，大约2500名的团友受到影响。康泰说，为了全面关顾员工以及旅客健康，即时取消年初一至到年初七期间出发的所有中国旅行团，已经报名的顾客可以选择转团，保留团费六个月，或者扣除手续费之后退团，当中涉及80团，大约2500名的团友。康泰又说，鼓励前线员工佩戴口罩，保障员工以及顾客的健康。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估计，冇发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只是占大约1%至2%，即使不发烧都会有其他病征。他认为冇病征的武汉旅客不一定要隔离。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武汉暂停公共交通和关闭出城通道之后，可能有助控制疫情，减低在内地扩散和输出海外个案的数量。但是封城之前已经有部分居民离开，至于措施是否有效，要观察未来两星期其他省市有没有新增个案。许树昌又说，世卫暂时评估每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平均传染 1.4-2.5 个人，传播能力低于 SARS， 但是高于中东呼吸综合症。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增加至最少840宗，当中重症病例超过170宗。除了湖北省的24宗死亡个案，河北和黑龙江都首次出现死亡病例。内地传媒报道，当局成立疫情科技应对小组，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带领，负责追溯病毒源头、传播途径，并且研究重症病人、优化治疗方案和研发快速疫苗等。在疫情严重的湖北省，当局宣布暂停公共交通营运的城市增加到10个。湖北全省一律取消旅行团，大中小学延期开课，招商活动亦都会暂停。另外，武汉一间疗养院展开搭建临时医院的工程，现场过百架的工程车开始挖掘施工。据报，临时医院建筑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张病床。医院将会在6日之内建成。今日是年三十，在旺角花墟年宵市场，早上人流较为稀疏，部分摊档近10点都仍然未开档。在旺角年宵经营10年的花档档主郭女士说，今年生意额比以往跌了近80%，至今仍然未回本，她对今晚宵情不乐观。她说，兰花以200元人民币来货，但是要以200元港币出售。在第一年在旺角年宵市场经营熟食档的林女士抱怨，旺角年宵市场完全没有人流，每日的营业额只是有1-2万元，亏损十分惨重。几乎每年都会去旺角花墟年宵市场买花的阮先生就说，今年的人流很少，认为是受到反修例运动和肺炎疫情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以及有几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941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元，升4毫；美团点评103.2，升6毫；阿里巴巴214.8，升1.4；小米集团13.48，升2毫。中国移动69.3升1.3，盈富基金28.15升1.5，中国平安94.95升4.5， 中心国际$16.04，升5.4；友邦保险$83.2，升4.0。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47，瑞士法郎0.97，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760点，跌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5美元，卖出156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大道去翻香港仔水塘道一段啦，跟住洛阳街一段挤塞噶。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噶。咁今日系农历新年除夕啦，港铁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噶，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啦，同埋行人道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3点钟噶，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或者系改道行驶噶。喺路面方面都有封路措施噶。喺港岛下昼嘅4点钟开始啊，铜锣湾嘅唐街同埋部分嘅告士打道咧系会封闭噶。咁另外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北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啦，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喺九龙方面，旺角嘅花墟道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由而家至到听朝嘅8点钟，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啦，支路啊系会临时封闭噶。喺下昼嘅3点开始，观塘嘅福宁道同埋福塘道咧，亦都会封闭噶。咁喺下昼嘅6点开始啦，黄大仙介乎龙翔道同埋凤德道之间嘅沙田坳道咧，亦都会封闭。喺新界方面啦，上昼嘅11点开始啦，上水嘅新宫街同埋部分嘅新康街系会封闭啊，即系而家咧已经封闭咗噶啦。咁喺下昼嘅4点开始啦。元朗部分嘅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嘅宏业南街同埋强业街咧，亦都会封闭噶。咁喺下昼嘅6点开始，屯门嘅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嘅红墙路、新安街同埋兴旺街咧，亦都会封闭噶。荃湾嘅启康街、启智街同埋部分嘅海霸街同埋沙咀道啦，亦都会喺6点钟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啦，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啦，同埋城隧落车象山村去屯门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毕家竟然去对头人吴家屋企嗰度拜年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 吴太啊，我哋嚟拜年嘅。 咁你唔系应该开埋道铁闸，俾我哋入去你屋企嗰度拜年咩 ？Tony， 仲未入屋已经咁重火人物啦，不得了，冇事嘅。 赤口相聚，两家人会唔会火山爆发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逢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5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听日天咧会有百无禁忌啦，我谂住咧即系先嚟一个前演预奏一下咧，系啲咩嚟嘅咧？ 想 讲 黄大仙啊？ 唔系想讲黄大仙， 你讲黄夏伟今日去去黄大仙庄头住香。 我系想讲咧，即系其实都同呢啲神啊拜啊呢啲好有关系嘅、 哦啊。 就讲紧咧，因为日本咧佢哋都会有迎接新年嗰啲习俗啦，虽然佢就之前一月一号可能就过咗啦。咁佢话佢哋嗰啲神社咧，嗱大家都去过啦， 有 佢好出名嘅一种手信咧，就系佢有好多唔同嘅御守啊嘛。即系话有啲咩保护你啊，即系 睇你保你边忽啊， 出入平安啊， 边一项目啊咁。 系啦，嗱，当我哋互相都买过俾对方嘅，咩学业进步啊，嗰阵时咧，交通咧又互相会买呢啲啊家宅啊诸如此类噶嘛。但系你有冇见过咧？佢会分类细到一个地步咧？是有身体部位的分类呢， 即是我保你个肾咁样。 我保你个胃好㗎嘛。 是啊。 佢真係。 但是係佢哋自己本身个庙宇係有呢一部分地自己写乜都得㗎嘛，如果係自己写嘅话。 佢係个庙宇、出品嘅、 哦 okay。 即係话你去到嗰度呢，佢呢树係边度嚟嘅呢，我睇下先啊。 搞笑。 佢话呢一个呢就屋企喺江山县嘅日本第一红野神社。佢话咧新年 江山县啊，系嘛？ 江山县系啦，日本第一红野神社。佢话咧当地咧嘅神社咧就被称为咧叫做咩咧？就系、是、分类太细致嘅身体守护神啊。 嗯， 系啦，因为我哋一般咧就会觉得话， 一定系多谢咧。 你睇下你 太细致， 唔会太细致啊？啲人入到去以为去咗睇医生啊。 OK， 即系连指甲断，诶、哎、啲指甲成日断啊，啲女仔嗰啲咧，我都要去求一求神先咁样，系咪去到咁细啊？可以 嗱，我哋先由个数量，我哋先由数量开始啦。佢话一般你会见到咧，都系嚟嚟去五六种嘅啫。但系佢话咧，去到呢一个第一红野神社嗰度咧， 可以有啲咩？ 佢有五十种咯。 OK， 即系佢有五十个地方， 五十个地方 都系同身体有关噶。 冇错啦。 OK， 佢咧嗱，有啲就同身体部位有关，有啲咧直情系都话睇医生咧系同个病症有关。 Okay， 例如咩咧？例如你会见到佢写住咧就系话血压安定御守啦，中文字都识睇啦，筋骨御守啦。糖尿病预手啦，心肌预手啦，即系你已经睇得出咧，就系 OK， 你有心脏病嘅，你可以攞呢一款啦。阿客官你有咩需要啊？血压高啊，血压安定，血压安定。哎呀，我咧筋骨劳损啊，喂， 筋骨劳损有救，唔使惊， 预手都有，大佬。 可能佢已经觉得咧身体健康太过笼统。 我哋咪平时讲身体健康 嘅 啫嘛， 太过笼统啊，因为你即系可能其他部分都好好嘅，但系有一部分就唔好嘛。希望咧就主打， 系啊， 针对性啲。譬如我胃痛，成日都胃痛嘅，可能嗰啲叫胃酸。 好夸张， 红仔你去到呢一间， 我大立啊，我大立啊，真系 抽走啊，咁样真系抽。 我而家好快讀俾你聽咧，嗱，佢每個唔貴600 yen啫，即係都係講緊四十幾蚊咁上下一個啫。 買都多都貴過， 都唔貴啊！ 我、身體健康、啊， 你買咗真係身體健康就話啫。 你買咗十個你睇醫生啊，攞啲錢去。 喂，佢就係買咗之後叫你唔好睇醫生啊嘛。嗱，佢包括有啲咩咧？好快讀啊！肝臟平安啊！肝脏嘅平安啦，佢有唔同嘅写法噶，有啲就用御守啦，有啲就会写住咧平御啊，即系我谂嘅意思，即系话你要平安同埋要康复咁解卦，我估噶咋？ 系 治愈啊嘛，佢有肝脏平御啦，心脏平御啦，跟住咧就有咩咧清化气啦， 咩叫清化气啊？ 真系唔知道、 哦、好好好 清化真系有脾脏啦，有胃啦，有胆啦，有呢一个胰脏啦，有哇呢、這个仲要。写住咩循环气、 哦， 呼吸系统循环嗰嚿循环气 好紧要噶， 系啊， 即系如果嗰个条气真系唔系好顺嘅时候咧、嗯，你求到嘅话咧， 日日都唔顺嘅，而家打 但系佢又再分嘅，佢有循环气又有呼吸气、 哦， 又有肺脏，跟住咧好啦，你话到身体部位咧分到有几细咧？ 有冇大牙痛啊？ 有 牙痛大病嚟，梗系 有啦。佢 有分啊，口同埋齿系两样嘢嚟， okay， okay， 因为你嗰啲咩口烂啊、唇疮嗰啲咧就叫做口之御手，牙齿咧就齿。指御手，喉咙痛咧，仲有个咽喉御手。 咁、 okay， 原来呢个头痛咧，就有手指御手，膊头有肩啦、鼻啦、眼啦、手腕都有。 手腕要噶， 手腕好重要啊，好紧要啊。 冇指甲啊嘛，系嘛？ 嗱，佢仲细分到咩咧？有泌尿器啦， 哦， 即系你男士用啊。 血液啦，血液里边仲有分埋血管啦。头先你谂住话喂男士一个泌尿就够啦，佢唔系，整多个叫膀胱。 O、okay， K， 都要系一个 分到好仔细、啊。 即 系 简单嚟讲，有器官嘅地方佢就有得帮你补噶啦。 咁诶，算唔算系敛财？即系希望 嗱、啊，你可以唔买噶嘛？你可以唔买噶嘛？ 佢冇逼你， 佢冇逼你噶嘛？但系我唔知道会唔会对啲善信嚟讲咧，佢会觉得。 以后再买身体健康，你觉得佢保得太空泛啦，即系好似你买保险咁样咧，就头先你讲嗰啲咧，即系咩都保晒咁，但可唔可以 样样赔少少咯？系咯，我主攻嗰一点啊，系咪先？ 所以咪话即系因为太过散收收咧，我都唔系我想对症下药。 冇错，系啦，有啲阿祖你都啱嘅， 头发嗰啲啊， 有头发啊，系啊，同埋佢有一种 咧，有增高啊、减肥啊嗰啲咁啊。 增高减肥啊， 即系啲外在嘢啊，或者我要 啊有女病预售咯， 咁实有噶啦，如果你男士病嘅都有， 除痛预售啦，哇呢个真系一定要买啊， 喂除痛预售好喎， 系啊除痛预售有一个叫除痒预售啊。痕痒啊！ 呢个都系啊， 系啊，即系喂大佬呢啲都有啊，真系 买俾个老公啊！你成日都身痕啊嗱， 系啊，真系嗱，有发之御手啦，呢个啱你啦。 但系发之御手咧，好似有另外一个意思噶， 系咩嚟噶？ 系啊，未必一定系代表头发噶。 佢而家专门系就系身体器官嚟噶。 唔系，因为我试过去一个日本啊，又系嗰啲神社咧。 哦，你真系买咗嘅，原来 唔系买咗，我直情 你真系有相嘅， 都唔俾人讲嘢嘅，我直情入咗去拜啊！我以为嗰样嘢可以保生头发啊，仲摆咗相上。 结果 咧，跟住佢哋话咧，即系唔记得咗啦。朋友话，呢个系都系补嘅，但系唔系补叫你话会 唔系补生头发， 系啦， 补上面系嘛，即系唔系补上面嗰啲头发？ 咩叫上面嗰啲头发？另外你咩意思啊？我唔明啊！ 你 讲 噶啦，底都有头发噶， 即系如果去到咁仔细嘅话咧， 佢真系有噶嘛？佢呢度有子宫守护添啊，知唔知啊？ 但系你讲紧隔啦底啲毛同子宫， 信我迟早有噶咋，真系系啊！ 如果你过到去嘅话，豪姐，你估你会即系嗰一抽有几要投资几多钱啊？嗱，你 唔系我会问佢买全套有冇免有冇折扣 啊？ 全包险 五十个， 你全咩包险咪即系身体健康咯？ 系咯，所以我哋啱点唱嘅时候就会有呢个身体健康送俾大家咯，系咪？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今日年三十晚，咁啊新年将至啦，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听到呢个收音机咧嘅新闻报道就已经话啦，咁啊今晚嘅嗰个叫投注箱， 投注站添， 唔系，暂时都依然话系继续嘅，系啦，咁啊黄大仙嗰边都 装啩， 嗱黄大仙嗰边仍然封路嘅， 人多噶嘛，不过我觉得咧嗰啲香系会有杀菌消毒啊， 我自己都有咁样， 系咪？我都系咁谂 嘅，都系嘅， 系啦， 嗱希望啲菌啊嘛， 我肯定我买夏威夷今日个造型唔使讲咁多， 口罩 全罩咯， 系啊， 唔系啊， 董太啱啦， 唔系 夏威夷变董太， 用红色， 我觉得佢系会扮米妮。 米嚟，但系都戴口罩嘅。 戴口罩嘅米嚟， 一定要戴咁先型，一定戴口罩。信我， 都系咁话。 可能佢个口罩，我估夏威夷个口罩咧，可能会画个老鼠个样啊，香港加油啊，或者佢写啲咩吉祥图案咩到啦。我买佢个口罩， 其实我都本身夏威夷已经系我哋香港嘅吉祥物啦。你见到佢真系觉得开心噶， 都要扮嘅。我嘥 back 两个口罩买夏威夷会戴口罩， 我都觉得系米老鼠。 我就将呢两个国旗口罩嘥 back 出嚟。OK， 好。 嗱，咁大家都继续啦吓，如常今晚咧九点钟开放嘅黄大仙庙啊，咁啊开到通宵嘅，咁啊直 九点钟开放。 系啊，今晚九点开放啊， 而家都开放紧噶啦。 唔系，即系讲紧系嗰个叫头柱香嗰啲咁啊。 OK， 就可能已经可以俾你排队啦。 我見到頭先咧，好似聽交通部去講咧，即係黃大仙嗰邊嘅係啊，嗰邊嘅改路咧係再早啲嘅。 係啊，咁佢就話啦，通宵開放咧，直到初一咧，即係聽日嘅下晝六點半嘅。咁跟住咧，但不過係啦，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即係準備出發之前都 check 下佢究竟會唔會去，即係有啲咩改動。佢話咧，如果有改咧嘅時候咧，都會通報官方嗰度喺個社交網站嗰度宣布嘅。咁啊，另外就係咧就係已經有足夠嘅口罩俾佢哋嘅員工啦。兼且亦都有酒精搓手液咧，俾啲善信嘅，咁第二次去到咧，大家可以用嘅。如果佢都有个呼吁，佢如果咧善信你感到唔舒服嘅话咧，吓， 系， 其实就唔使咁踊跃嚟嘅，系啦， 黄 大仙都会照顾你嘅， 系啦， 咁讲， 唔一定系想投注香先至保佑嘅。 但系啲善信会唔会话，哎呀，我就因为病咧， 想 叫话大仙咧就即系帮一帮我嘅，真系系咯。 即系总之就系咁啦，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所以如果想准备出去嘅时候都。留意住嗰个佢哋嘅网页啦，好啦，今 今日年三十晚，亦都叫除夕夜，系咪？我哋都叫除夕噶嘛。咁啊，由古至今咧，都系咧，今晚咧，大家咧就会聚埋一齐做咩啊？ 食团年饭。 啱啦，食团年饭。 我已经想讲，新年梗系聚到啦，咁 样都啱噶，都啱噶。 唔够多人，你点到咧？系咪先？即系咪玩下啫？我哋讲。 我今晚都嚟你地头呢边度食团年饭啊！ 同婆婆食啊嘛。 同婆婆食团年饭， 乖仔啦。咁啊，开开心心有经有讲啦。咁啊，食完饭之后，洗完碗之后咧，咪食下甜品啦咁。但咧，佢话咧，喺古代啊，佢啲家庭咧，佢哋会去即系一齐食饭。不过佢呢餐饭咧，佢由夜晚要食到第二日嘅。 哦，即系唔俾瞓觉。 跨年嘅嗰餐饭， 好眼瞓喎， 食到深夜啦，就唔系唔使食到通宵嘅，食到深夜啦咁样。咁点解要咁样做咧？ 守岁啊嘛。 咁点解要咁样做守岁啊？ 咪惊年兽嚟咯。 惊年兽嚟同惊年。惊年兽嚟就喺度食饭咁有咩关系？ 食饭我哋随时准备年兽嚟嘅时候咧，食好啲饭走啊！或者食饭食到饱嘅时候，仲佢打过， 即系有气有力咁 啊！有力啊嘛，咪咁啊！ 哦，猪肉 成年都丰衣足食，成年都丰衣足食，因为你餐饭食一年噶嘛，即系出年都有饭食咯。 嗯， 应该系咁样。 因为其实我连年兽系咩我都唔知啊。 哦，你每年都想瘦，都唔叫年兽咯。 年兽两个字系咩？ 系咯， 即系好 唔紧要啦。 都话有 听多啲通识先得要， 你睇多啲通性。应该 系 咁咧，佢话咧由汉代开始咧，系啊新旧年交界啊，即系话今晚年三十晚，去到咧听日咧，即系过咗嗰、那个指示嘅时候咧，即系嗰、那个十二 点啦。十一点个位置， 旧古时就十一点，而家我哋十二点啦，即系嗰啲时间交界咧。咁佢哋话咧，依家人即系一个个个咧都会喺度食餐饭咧，食到半夜嘅，咁有松旧迎新咁样就一个饭聚嘅。咁啊，即系 饭聚我哋知噶啦， 即系有一个团。年嘅饭咁样食跨年嘅，咁佢就话啦，有啲人咧就会放啲苹果喺度啦，即系一齐食啦，咁样寓意咧就平平安安。 三星 北咩啊？ 冇嘢。 三星啊？ 三星同苹果都要摆噶嘛？ 咁咧跟住咧喺北方人咧，佢话仲会咧今晚咧即系煮好煲饭咧，等埋过年食咧，佢话叫做隔年饭，咁啊即系都系隔年饭咯，叫做咁啊意思好似有豪仔头先所讲啦， 成年都有咯， 系啦，寓意咧就年年有饭剩，咁咧又啲饭咧由年头食到年尾咁样，咁就希望咧即系嚟年咧大家都系继续丰衣足食嘅咁嘅意思。 所以你调翻转咧，如果你唔觉意同人嗌交嘅话咧，记得十二点之前好收口啊，如果嗌到出年噶啦，真系 就成年都系闹交。 系啊，但如果你赌钱嗰铺牌咧，你记得俾钱嘅时候咧数慢啲钱，即系你啱啱十一点五十九分，哇！你铺仲食，喂，得啦，收钱啦，数下先啦。 我今朝 收钱收到出年， 我今朝喺度执嘢嗰阵时咧，即系你知啦，有阵时咧用剩少少嗰啲嘢咧，以前就谂新年咧咩都要新嘅咁样，但系而家咧又唔想抌，因为唔想浪费啊嘛。跟住咧就帮自己谂，哦，年年有余啊嘛。 系啊， 咁 谂。 其实凡事我都觉得即 系 咁样 执嘢啊。 系啊，我执嘢嗰阵时 执到出年咯。 系啊，又要 就唔系年年有余噶啦。 唔系啊，佢话有啲嘢，佢话剩翻少少，佢唔掉啊，咁啊，即系又啱嘅呢个谂法，正面。 所以我觉得咧，凡事大家咧揾句好意头嘅说话，但我哋中国人实在有太多好意头嘅说话啦，实解说到噶。 系啊系啊，咁啊，古时咧守岁咧，对老人家嚟讲，同年轻人嚟讲咧，都有唔同嘅意思噶噃。 哦， 咁你觉得对老人家嘅守岁同埋年轻人嘅守岁系啲咩意思啊？ 嗯， 对长辈咧，咁佢有个名叫做咧辞旧岁，旧系旧，即系新旧旧啦，辞咧就系请辞嘅辞啊， 系咯，即系送走咗佢咯，送走旧年。 希望有啲乜嘢即系寓意俾啲老人家嘅呢个辞。 咁咪即系话你旧年啲唔好嘅嘢就走晒啦，咁样咯，系咪啊？ 嗱，佢咁样个佢意思就希望咧啲老人家咧去珍爱佢嘅时光咁样，咁年轻人咧就有另一个手术，佢都 迎新岁咯， 都有啲寓意嘅，都有啲 咁啊，迎接新嘅一天咯， 更进一步， 希望我哋每天都进步咯。 嗱，佢哋咧就系咁讲嘅， 好啊。 佢又为佢嘅父母延长佢嘅寿命，佢嘅寿，所以到到年三十晚喺古代嚟讲，冇一个户人家啲即系就算长辈年轻人咧，都一定会好隆重其事呢一日咯。 系啊， 因为有意思 唔好瞓觉咁啊， 系啊，因为有意思噶嘛，有意义噶嘛。 即系如果你小朋友咁样过呢个守岁，就 系啊， 即系延续佢嘅寿命咁样， 系啊，咁样咯，寿命咯。咁所以你话你话过意义， 嗰盏灯所以点解唔识？可能就 啊，就系啊，系啊， 长寿灯、长命灯咁样。 啱啊，啱啊，啱啊。咁所以咧，佢哋就一定咧冇人唔敢遵守呢啲嘅咁样。 系咪即系我今晚应该要唔熄灯啊？咁 系啊系啊， 熄剩一盏灯， 剩一盏灯可以嘅。 好好好，系咯系咯。 系啦， 手机唔好熄啦。 我哋現代人將佢變成唔好識手機，啱啦。 拉埋嗰個光管同埋嗰個電筒。 呢個手機有個光管都幾勁 啊！好啦，咁啊，壓歲錢聽過啦啩？ 聽過啦， 有俾過。 有呀，我今年有收到，有一个朋友话我俾一个压岁钱你，系啦，咁我话好啊，咁我咪袋咗咯，咦，我袋咗边啊？ 哦， 我知摆咗边 啦，搭车用啦，成日搭的士 系 咪？ 系啦系啦， 好压岁钱，压岁钱又系咩意思啊？ 咪镇压住嗰、那个即系税系咩嚟噶嘛？嗰啲咩？ 等你定经嘅，我有呢个谂法， 镇住个太岁， 即系咁样嘅， 压住佢。 新年就派利是啊！你知道新年嗰阵时嗰封叫利是，但未到新年又要派利是，嗰封就叫压岁钱啦。其实，因为都未过新年啊嘛，所以就咪压岁咯。 系啊，我未收到一份。 系啦，所以你个朋友俾你嗰个系叫压岁咯。 咁代 系 代表咩噶？ 唔系啊，即系个名噶咋，新年前同后咁嘅意思。 我以为镇压住嗰个太岁， 我以为系有特别嘅意思嘅添。我唔理我，总之我见到有我就收。 同埋你收嘅时候一定要诶，俾嘅时候都话啲碎纸嚟嘅，碎纸嚟嘅啫。 好啦，咁边个派得边个边个派边个收啊？ 长辈派俾后辈， 结咗婚嘅先至可以派。 嗱、嗯，都真系啦。 要结婚先啊？长辈都得啦。 嗱，古时人咧就好重视呢样嘢嘅。 成家立室。 佢年三十晚咧开始食个团年饭之后咧就开始派利是，嗰封嘅利是就叫做压岁钱。 哦。 过咗新年咧，嗰、那个就叫新诶、就要利 是 啦。吓， 结婚几好。 咁 即系博圣地一样。 佢就话大人。小朋友可以收利是，大人就要派利是。但大人的定义是头先你讲咗， 结咗婚，成 家立室啦。 系啦，就算你辈份大，但系你都仲系一个 single， 即系未结婚嗰啲咧，唔好意思啊， 好嘢悭翻唔使派咁 你，唔使派利是嘅，即系譬如一个十七岁嘅，但系佢已经结咗婚噶咯，咁、 okay. 佢就要派利是俾一啲可能四廿岁都未结婚嘅啲长辈咯。 OK， 因为佢、 okay. 有冇一个习俗咧，就系俾翻一啲啦？你头先就讲长辈俾年轻嘅朋友噶嘛，但系有阵时咧，即系譬如我哋都要俾封利是爸爸妈妈咁样噶嘛，咁、嗰个又系咪另外一样嘢嚟 嘅 咧？ 這個、都可以嘅，呢、這个系。系你个心爷 嘅，呢个就冇分，系咪结咗婚噶啦？ 系啦系啦，呢、 啊 這个就 不过其实个压岁真系有几个意思噶， 有啲镇压嘅。 系啊，因为有啲人就话其实嗰个岁咧，即系以前即系有妖物嗰个岁啊。 嗯、 即系好似 哦，即系个污糟嗰个税 系啊，即系鬼鬼祟祟嗰个税咧，咁啊谐音，咁所以你就要压住佢，所以你压税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过年前要镇压 住 佢咁样，系啊 ，OK， 咁啊都有，唔系，因为佢哋咧，即系古人咧嗰啲词语里面有。 有 噶， 佢台灣咧，佢話咧一度流行過咧，就話咧會用個紅包咧就包100个铜钱。 啊，呢、這個就係、是、 呢、 這 個幾好 啊！ 我覺得 包100个铜钱 我其實都有諗住問下你。係 啊， 其實佢咪用紅包啲嘛？佢話攞條繩啊， 串 住100个铜钱俾送上一個都 咩 嘅？ 咩嚟啊？係啊。 有咩？辟 邪劍譜嗰啲 friend 嚟， 固然係啦， 係啊，咁有啲象徵嘅意思嘅。 一百個銅錢係咪同100个有關㗎？ 冇錯啦， 係啦。咁咪百咩咧？ 百無禁忌， 大 吉 大 利， 冇錯， 有百年貴花田，係 啦，仲有百咩咧？ 係啦，咩咧？ 好長。好长噶，佢一串铜钱串到好长噶， 长命百岁。 好嘢，黄月祖纪念中学终于可以开斋啦。 恭喜你一份纪念品啊！ 系啊， 系啊，咁佢就系咁讲，就话有啲压岁钱有咁做啦。好啦，头先我问过你一条问题啦，有冇话用碌柚叶冲凉？ 冇， 我都冇试过。 试过有， 我就试过用碌柚叶嘅沐浴露咯。 嗰啲我都有嘅。 洗之妆嗰啲咧， 我有， 即系当年廿八啦，洗洗佢。 我老婆有买过。好似舊年都有種衝過，係 即係淨買啲葉， 買咗碌柚葉㗎，係啊，跟住浸喺水度咧，嗰瓶黃黃綠綠嗰啲水，咁咪浸沖涼咯，倒喺個身度㗎。 多浸到黃黃綠綠啊！ 真係會㗎， 我試過就係好似有人嗰啲攞嚟浸咗啲碌柚葉嘅水，跟住好似灑下你咁樣咯，食個水咁樣咯，我已經覺得咧，哇，好潔淨啊！ 我都覺得係。 點解要用碌柚葉？ 辟邪。 點解碌柚葉係辟邪？ 因为碌柚长长久久食碌柚，幸福齐来都要攞碌柚。 系啊，碌柚咧同烂火盆咧好似系 friend 嚟咁样嘅，都好似有将呢一啲咧你唔好嘅嘢洁净咗嘅意思。 碌即系有好似福禄个禄咁嘅意思，柚咧就有保佑咁解，即系保佑你咁样。 有 啦， 嗱听埋噶，好快啦。清朝咧时期咧已经开啲人咧用碌柚叶冲凉噶啦，因为喺《本草纲目》嗰度讲。讲到啊，有系有香啦、辛啦、烈啦，能够因为呢啲咁强烈嘅浓 浓嘅味道咧，可以有辟邪嘅作用同埋去污嘅作用。 哦、 所以咧，啲人咧就会用咗呢个碌柚叶嚟冲凉，就洗走你啲尘啊，洗走你污糟嘢啊，洗走你啲味啊，咁样。 香啦、辛啦、烈啦， 烈啦系烈。 其实攞咖喱粉都得嘅。 所以年初一系应该要食咖喱 碌柚，咖喱碌柚， 咖喱鸡， 菠萝鸡，系啦。所以无论如何，你今晚餐年夜饭一定要食啊！听新闻先。 高等教育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延至下个月10日或之后上课。当局说会持续密切监察疫情发展，适时作出相应安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雨，年初二显著转凉，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50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418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6蚊，系升4毫；美团点评102.2，跌4毫；阿里巴巴215.2，升1.8；小米集团13.42，升1.4。中国移动69.5，升1.5；盈富基金28.1，升1毫；中国平安95.1，升6毫；中芯国际16.06，升5.6；友邦保险83.05，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2，瑞士法郎8.015，欧元5.322，加元5.922，新西兰元5.145，欧元8.58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2点，跌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9美元，卖出1,56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城市花园。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大河道啦去翻码头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喺荃湾港铁站对出。咁今日农历新年除夕啦，港铁同埋部分轻铁路线咧都提供通宵服务噶。咁而电车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嘅3点。咁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同埋改道行驶。咁而路面都有封路措施噶。咁喺港岛啦，下昼4点开始，铜锣湾唐街同埋部分嘅告示打道封闭。咁另外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喺新界啦，由上昼11点开始，咁即系已经开始咗啦。上水嘅新宫街同埋部分嘅新康街咧，都系封闭。下昼4点开始，元朗部分嘅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嘅宏业南街同埋强业街咧，都会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城隧落斜象山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阿琼拎住咁多嘢祈福啊？ 梗系啦 ，Eric 啊，我拎住咁多宝碟去帮二台听众，求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实日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定好平安啦、 啊。咁快啲去 like 埋二台嘅 fan page， 你仲平安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二台院线众星同你贺新年， 仲有讲下今年嘅贺岁片。 二台院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继聪， 我是周秀娜， 我是陈静达， 我是陈家乐， 我是 Gladys 李静君，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家有喜事， 鼠年呢就赚多些， 找多个笋盘， 那就之后觉得幸幸福福了。 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什么啊？曾志豪有什么流量啊？ 想知道我有什么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show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年三十嘅点唱呢现在开始，1872388,1872388啦，无人欢迎啊，有咩祝福啊，有咩祈福啊，身体上面50个部位上咩想我哋帮你保守嘅，全部都可以打嚟㗎。 冇错啦，唔係淨係要身体健康嘅，其实即係农历新年嘅气氛应该要浓厚啲㗎嘛。 冇错冇错。 你都整啲嗰啲贺年歌戰一戰佢咁样 啊。 冇错。戰一戰佢，大家呢就准备过新年啦。呢度呢首先有佢个名叫做仇阿 B。系啦，仇阿 B 点解呢？我都唔知点解。佢话呢一个名咧，佢妈妈会听得出系我嚟噶咁样啊。佢话咧，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咧就想点唱俾我屋企人听啊，因为佢妈妈咧成日一边整餸一边听节目噶。年三十啦，过去一年咧，屋企咧完成咗几个任务。佢话我哋第一次咧就成个屋企咧一齐去旅行。家姐咧就毕业啦，好叻啦。佢话今年咧就到我毕业啦，希望新嘅一年咧最紧要就系健康整齐，事事开心顺利。另外咧都想祝愿香港人要平安，疫症咧快快脆脆解决，人人幸福咁话。 OK， 好啊，Jeffrey 咧就话啦，你好啊，早晨啊，佢话咧祝福香港人咧身体健康，冇病冇痛，新一年咧新希望。佢话可唔可以播 Celine Dion 嘅 A New Day Has Come？ 佢话多谢。 我哋用欢乐年年代替啊， 系我哋 欢乐年年 欢乐。 呢句未唱完啊！ 我哋转歌噶啦，即系佢系嗰啲 Melody 嗰啲嚟噶。 唔系，佢都系写住欢乐年年噶咋。 哦， 可能佢一间又 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发大财。 不如我哋初三咧搞一个歌唱比赛，我哋唱贺年歌。 其实年年都唱得，日日都唱得噶。 但系比赛要大家比分。 OK， 好啦，呢度有个 Ivy 啊，佢就话咧，我要祝香港人平安健康咧，最紧要系咩啊？澳洲山火早日就熄灭咁样， 佢哋嗰边咧都落咗几场雨，其实唔止落埋霍添啊，有啲嘅地区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帮得到嗰边嘅情况啦。 系啊，等咗好耐噶啦，真系啊。 好呢度咧有 Sandy 啊，佢话咧我系 Sandy U 啊，风骚三宝。首先咧要祝福香港人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另外咧，1月27号年初三系佢嘅老公黄锦华嘅生日， 生日快乐。 系啊，阿华哥咧，佢话今年咧踏入五字头啊，喺度你要祝佢老公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佢话帮我唱首生日歌嚟听下，唔该三位。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辰快乐。 华哥啊，华哥啊 ，Happy birthday！ 好，呢度有个。 汪胖胖咧，佢就话啦，一定要香港人咧身体健康，特别系边啲咧前线医护人员啦、啊，希望你哋真系要保重保重啊！ 呢、這个好紧要啊，呢、這个真系啊！ Okay, 好啦，呢度系 Kitty 妈啊，佢话咧1月30号咧系佢个同学阿坡嘅生日，祝阿坡咧生日快乐啦，快啲揾到工作啦！咁啊，年初三亦都系佢妈妈生日，祝妈妈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后咧，祝愿各位咧香港市民咧个个健健康康，病毒远离香港，祝大家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数钱数不完哦。佢用普通话讲嘅 系啊，哦，数钱即系数钱数唔完咁样咧，系啊， 系 啊， 唔识讲又输钱输唔完咁啊，就比较好咯。 嗰个就唔同讲法嘅，真系。 我知，即系如果唔识讲，所以真系小心小心。 系啊 ，OK， 阿 Win Win 咧呢个名话埋俾你听，好嘢嚟噶，田浩祖，三位好。今日就岁晚收炉，祝大家咧就过一个平平安安嘅农历新年啦！出入都要戴口罩，保护自己同屋企人健康啊！祝大家真系要出入平安，大吉大利，病毒远离，天佑香港！我想应下节，听新年歌，听紧咯。 春花， 听啊，唔系听你唱啊！ 我都搏一搏 啦，起那迎春花， 日日仔咁开。 哎呀，唱高得大个，点啊？继续读点唱啊？佢系 William 啊，WY 啊吓。佢话风骚三宝你哋好啊。首先咧，我好想多谢啊游泳池嘅职员啊，因为之前咧佢个舅父咧唔见咗个观音玉牌，佢话虽然咧系唔值钱嘅，但系职员咧帮佢揾咗好耐，跟住仲要揾到、啊。希望鼠年咧自己就会点咧揾到份好嘅工啦，而大家就要啊健健康康咁话、啊。佢话仲有啊。听日系我生日啦，咁我哋喺度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好啊， 年初一 生 日，生日 快乐， 系 啊。 Okay, 好呢度咧有 Lisa 啦，咁佢就话你哋好啊，希望咧新年咧新景象，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过新年，病菌咧唔好再嚟啦，尤其是系医护人员啊，更加要咧平安上班、平安落班啊！嗱，祝愿大家鼠年行好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财源广进。 好啊，呢度咧有 Charlie Jack 嘅，佢咧。就话咧，喂，我系 Jack Charlie 先啦。佢话咧嚟到星期五啊，可以放开心情啦。加上咧今日咧就系年三十啊嘛，公司会提早一点放工噶。我见到好多人咧都会早放工噶、 啊， 我哋就冇提早到，我哋都一点放 工 系啦， 准时放工。 佢话咧就等大家咧可以预备下呢个农历新年，我话非常之开心啊。我哋个 5W Secret Group 嗰度咧，下个月开始咧会有啲人事变动啊，尹总咧就将会有新嘅工作机会啦。喺度咧就祝佢咧要工作顺顺利利，同同事咧相处。融合，大家要继续联络啊！亦都祝各位风骚嘅 fans 咧有一个 Happy Friday 同埋团年愉快，想点唱老少平安咁话。 Sandy Wong 咧就话啦，风骚三宝，我希望咧黄色香港人福年就开开心心送走好难过嘅猪年，大家保重身体，齐齐努力。阿罗超就话啦，新年快乐，好喜欢你哋节目，听完可以放松心情，喺忙碌日子里边有段轻松时间，多谢啊！希望你哋越做越风骚，三位主持咧同埋呢一个客串嘅主持咧都好好啊！咁啊，希望咧佢多啲上嚟啊，譬如话东东啊嗰啲咧，仲话佢好得意啊咁样，啊唔系佢话佢好中意，唔系话佢好得意， 东东都好得意嘅， 中意啊， 系啦，中意好啲，中意好啲，系啦，佢系罗超啊。 好啦 ，Mandy 咧就话你哋好啊，农历新年快乐，五福临门，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点唱豪仔名曲？我唔知佢嘅 豪 仔 名 曲 系 乜嘢， 你自己都唔知 喎。 系呢首，系呢首。有冇印象啊？ 实有啦，首首贺年歌都一样嘅。呢首唔系贺年歌嚟， 呢首真系贺年歌，但系都系我哋嘅名曲嚟嘅。 恭喜身材 嘅贺年版啊！ 正啊！ 继续， 等咗成年啦，我哋可以有和气生财啦。 好似系咪第一句就系唱和气生财？ 系啊，和气系咩？ 听你 和气生啊财，财运福滚滚来， 福滚滚来。我都要听到几句，唔好读住金曲啊！ 一起全力拼，同令香港。繁荣， 红令香港繁荣， 几伟大啊！ 我如衣吉祥， 好景常， 日日旺好景常，系要用呢啲通噶。 万人同和唱， 和唱， 齐令香港自强， 自强， 逆境 有伤又有凉， 逆境要互勉啊！ 有伤又有凉啊！ 困了万人和唱， 万人都要和唱。 顺境里合奏， 好戏。 新的气象， 好。 令香港 繁荣， 哦，自强。 诶，预备咯， 和气生啊，财 财运。滚滚滚来，我财福都要啊佢， 好啊， 好啊，好啊！ 讲 完 就真系讲香港， 佢梗系讲香港啦。 我想讲我哋呢首诶风骚嘅金曲咧，系边一位朋友唱啊？其实 阿叶振棠啊嘛， 我真唔识嘅，我真系唔识啊！ 哎呀，听都听到啦，真系啊！多谢晒阿叶振棠哥哥呢一只歌啊，真系 佢都希即系都真系讲出香港人嘅心声。 但系咧嗱，真系顺便提一句，头先佢咪有好多唔同嘅祝福嘅，譬如话咩福气滚滚来啊、自强嗰啲咧，喺呢个新年里边有啲祝福。句咧唔好乱咁讲， 例如咧， 例如年年有今日， 哦， 哦系啊， 哦咁啊， 唔该晒啊。 早两日我哋就见到咧有一个片段咧，就系佢哋去到好似惠州啊嘛， 啊 就访问咗有班嘅 有班 无惧嘅大妈，佢哋唔单止唔戴口罩，仲话、 啊、 我哋相信党，相信国家，我哋唔使戴口罩都唔紧要，唔紧要，你个人自信 OK 嘅， 系啦、 啊。跟住佢仲要喺个镜头面前 V 咧，跟住加咗句：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今日。 系啊，呢句唔该可以收翻，可以悭翻，唔使讲， 唔使讲， 真系唔使讲啊！ 何苦咧？今年啊冇乜嘢系想年都有今日噶，系咪、 啊？ 系要步步高升啊！ 步步高升咩、啊？真系啊 ！Mandy 继续有嘅，佢话祝愿香港回复和平有爱，笑口常开噶。 好，呢度咧有另外一个点唱啊，就系 Avanis 啊，佢咧就话咧，喂喺度咧祝大家咧要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平平安安咁话，佢话咧我想点唱俾我仔仔啊。我姐姐系哲哲啊，我哋都记得啦，系咪？ 记得啦，记得。 喂，我佢系你哋 fans 嚟噶，喺度咧，你个妈妈哲哲啊，祝你咧要快高长大，开开心心，仲话要爱佢三千年咁话。 好啊，好啊。 OK， 好啦，阿 Felicity 就话啦，佢话咧想点唱俾啊特区政府所有高官听，希望新一年咧佢哋真系咧真心为香港市民服务，为香港市民健康着想嘅。 系啊，呢一度咧有威英清啊，我谂咧佢嘅点唱啊，大家都用大家嘅心。咁声佢话祝福咧，真香港人要身体健康， 百 毒不侵，特别系医护人员啦、 啊。系啊，都好多听众咧点唱埋我哋嘅前线医护人员啊，你哋真系继续努力加油，我哋真系都需要你嘅帮助嘅。咁但系你哋都要自己好好保护自己啊。 系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一、這个系想听冯允谦啊，呢个有个 Lilian Zhu， 即系我唔识点拼啊，佢就话 我哋拉你，拉上次。仲讲喎，知唔知点串呢 ？L A I N 啊嘛，系咪 Lilian 啊 ？L A I N 咯 ，N 佢系咁样拼喎， 梗系唔系咁样啦 ，Lilian 啊 ，Lil 咁系系咪 Lil 啊？ 点样咧？你系咪要连三码即系咁？ 点读？你话俾我听。 点都唔会有个你美美个音 啊 ！I N 啊嘛， 我系李烟啊，李烟啊。 好彩我唔急尿啫，如果唔系我真系直播室度爆棚。 咁你话俾我听点读啦？ 你唔识读，你可以读个字。 咁就跟住佢就 L A I N L A I N 啊嘛。 佢系咪 L A I N L A I N 啊 ？Lian 啊 ，Lian 啊 ，Lian。 唔知啊，真系唔识个对唔住。可以 check 下先噶嘛 ？check 唔到，我想听冯允谦，佢、 啊、 想点唱冯允谦，系、 哦、 啦，就话希望咧，大家就要keep fighting on， 好， 唔系 sorry，keep on fighting 啊。佢话咧就要俾全世界同埋俾香港嘅朋友，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世界和平嘅。 好、呢度咧有 Joycelyn 啊，佢咧就话咧，喂，大家播多啲开心嘅歌啊，因为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健康咁话，因为咧2003年即系沙士嘅时候咧，佢就唔喺香港噶，所以咧。今次咧冇咩经验啊，唔知点样应对啊，有啲担心，有啲无助咁话。 唔使担心，唔使无助，戴翻个口罩就已经得啦。 系啊，我谂咧即系基本嘅清洁咧做好咗。譬如我哋嗰阵时成日都会讲1:99去清洁啦，系咪先？另外咧就话你哋洗手咧要有20秒嘅时间啦。其实由嗰阵时开始咧，香港好多唔同嘅大厦，譬如电梯大堂啊，都会多咗嗰啲咧就系嘅洗手液啊。咁大家咧其实做足呢一个嘅安全嘅措施嘅话咧，要小心嘅，不过就唔好太担心。因为咧，佢就阿 Joyce 莲咧，仲话咧好担心已经年纪大嘅爸爸啦，同埋每日咧都要外出工作嘅丈夫，提醒下佢哋咯，咁我会好啲噶啦。 系啊，冇错。OK， 呢度仲有阿哀亮咧，佢就话啦。 我老公年初六，佢个名叫阿兴噶、嗯，我老公阿兴咧年初六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风骚三宝咧，你哋都要身体健康，一定要大家开心心咧，就和平共处咁样。 系、嗯 okay, 啊，好啦，呢度咧有阿小红啊，佢就话咧想点唱俾医护人员听，十分非常之感谢佢哋咧专业嘅付出啊。仲有想点唱俾一班咧香港人嘅老板，继续以良心价卖口罩消毒用品俾香港人啊。最后想点唱俾全部真香港人听啊！要大家开心心、健健康过一个新年，想点唱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咁既然有咁多朋友都想点啲歌咧，俾医护人员听咧，可能即系呢只歌吓、啊，即系都要再同大家重温一次我哋曾经抗炎嘅呢一个经验啊，吸取教训，我哋要好好打赢呢一场仗啊！吓。你讲啦，我听紧噶。 鼠年如何开心拜年？ 小朋友啊，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去拜年嘅咧？ 我最憎拜年噶啦，爹哋妈咪成日逼我去拜年，啲亲戚一年先见一次，我都唔识佢哋。问我中唔中意？我梗系唔中意啦。 好多时小朋友咧都唔明白啊拜年嘅意思啊。其实家长咧可以事先咧同小朋友咧演习一次，除咗咧讲解去到亲朋戚友嘅屋企嘅时候嘅流程之外咧，如果再细啲嘅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咧用毛公仔示范角色扮演，例如攞咗利是要讲啲乜嘢啊，从而加强佢哋咧对过年嘅认识同埋情感噶。 拜年我都中意，可以投下利是。不过其实我啲亲戚住喺隔篱屋，成日都见新年嘅时候又要上去，都唔知为乜。 要令小朋友咧对农历新年咧有更加深厚嘅认识，家长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制作自己嘅绘本，画下拜年嘅情景、家庭聚会嘅插画，又可以同小朋友倾下农历新年咧中意啲乜嘢、讨厌啲乜嘢，等我哋减少咧对农历新年啊嗰种陌生嘅感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頭先呢個同聲同氣咧，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啊！即係好多小朋友咧都會嫌拜年好麻煩啦、 啊，好悶啦、 啊，好悶啦、啊，唔中意啦。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福氣嚟嘅。每一個小朋友咧，當你仲會覺得拜年好麻煩嘅時候咧，係因為好肯定就係你好細個啦，你有好多家人啦、啊，你有好多活動啦、啊，所以你就會嫌好麻煩啦、啊。到咧你越嚟越大個咧，你就會發覺好似咧其實有得拜年咧係好幸運嘅， 都係 啊，係啊，你啲年。几越大咧，就真系啊，即系最少嚟啊，越嚟越多咧，咁、明噶啦，所以好好享受你呢种咧，即系厌倦啊，或者厌啊，就哎呀又要见嗰个亲戚，我唔中意见啊，冇问题啊， 真系去到一个年纪咧，先、有呢个感受， 系啊，冇得逼噶，你都冇得逼个僆仔，得个六岁，唔通你同佢逼话系好得见好见啊，你要珍惜啊，好难噶真系、好啊，有得点唱就好点唱咯， 系啊，嗱呢度都有另外一个嘅点唱嘅，就有 Wing She Shack 噶，佢就话咧。喂，三位啊，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咁话。佢话咧，想嚟点唱俾佢个三姐夫听啊，因为咧，琴日就做咗个大手术，希望佢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再祝咧佢哋石家嘅屋企人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话。 OK， 好啦，呢度咧有个听众啦，啊 Happy 听咧，佢话咧，日日都要翻工，冇假放。咁啊，另外咧，阿 Benny 咧就话祝愿大家咧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阿威姨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全世界人听，祝佢大家都身体健康，要勇敢面对，香港人加油。阿谦苏就话啦，想点唱嗰首歌，咁啊俾所有人咯， 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而家打电话嚟啦，一阵间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扩大健康申报措施，至到高铁西九龙站，所有乘搭高铁入境旅客都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在西九站，不少职员和乘客都戴上口罩。有来自北京抵港的旅客认为，入境的时候需要填写申报表，感到麻烦，但是认为有助疫情控制，对自己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稍后会乘坐巴士去澳门。另一名旅客就说，刚刚入境的时候有填写申报表，需要填写姓名、电话、港澳通行证、座位号码、高铁班次号码，至于健康状况有需要就填写。亦都有去湖南过年的旅客表示担心疫情，特登带备挂颈的空气清新机、口罩和消毒酒精搓手液。他原本携同子女回乡，但是现在决定不带子女。对于入境旅客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的安排，他说对香港政府有信心。因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最新发展，新春期间在大埔林村举行的香港许愿节部分活动将会取消。许愿节活动由年初一至到年十六举行，包括大型盘菜宴以及歌舞表演等。林村许愿广场主席张振邦说，为免同一时间聚集太多人，部分活动将会取消，包括年初一邀请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的点灯仪式，邀请弱势社群家庭出席的盘菜宴，以及年十五延开200多位的盘菜宴。张振邦说，祈福活动、九巴展览以及是许愿树仍然会开放给市民，会鼓励现场工作人员戴口罩，现场亦都会有电子体温探测器。南韩和日本分别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南韩当局说，患者几日之前从武汉经仁川机场入境，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而在日本确诊的第二名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40多岁男子， 日本卫生部门话，呢名男子上个星期日抵达日本，到步之前已经发烧咗几日，但系声称入境嘅时候病情已经稳定，到前日再因为发烧入院治疗，目前喺东京一间医院留医。另一名男子话冇到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喺日本旅游期间都有戴口罩。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新措施，阻止外国孕妇专程以旅游签证飞到美国生仔，令到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在联邦政府宪报发布最新规定，由当地星期五开始，所有外国孕妇如果要申请签证到美国接受医疗护理服务，必须提供详细医疗方案和时间表，并且要出示文件证明有能力支付所有医疗费用和一切入境之后的开支。预料新措施会对不少中国人造成影响。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雨，年初二显著转凉，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9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8升2毫，美团点评102.3系跌3毫，阿里巴巴214.6升1.2，中国移动69.7升1.7。小米集团13.34升6仙，中国平安94.85升3.5，盈富基金28.1升1毫，友邦保险83元升2毫，中芯国际16.14升6.4，银河娱乐系报56.05系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1，瑞士法郎0.97。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5点，升1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1.3美元，卖出1,56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又嚟到新年啦，年三十晚，年初一晚，轻谈展帐不夜天，财神到大点唱。 子龙联同艾力、曾洁莹、 细麦、阿乐 开放热线1872388，俾你同全港嘅听众，甚至乎全球嘅听众一齐拜个早年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 2020庚子鼠年，彩神都大点唱。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驚弓驚弓驚弓， 風騷快活人好像高鐵列車。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呢好似係最短㗎喎。 咁你系咪笑緊我啊？ 风骚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开麦之前，我哋快啲填申报表先。我哋啱啱喺高铁落车噶啦嘛。 系啊， 系啦。我要根据头先新闻报道咧，我要讲我系曾志豪，我坐住呢一个948嘅高铁列车。 嗯， 系啦，我哋嘅航班编号系 电话号码系1872388， 系啦，居住地址广播道30号， 系啦。我哋嘅人名分别系一个组合嚟嘅， 系啦。 我哋风骚快活人 曾志 豪、 黄 耀 祖、 桂 花 田。 最紧要系咩啊？健康状况咧 系良好。 你真系， 我哋有戴口罩。 O K 哦，系啊，我要求晒50样身体御守咯，系啦， 我 要戴晒。 身上面有晒嗰50个御守喺度。 系啦，我戴晒嗰啲。头先听到咧，有啲旅客咧都系搭紧而家高铁嚟嘅时候咧，就话要填健康申报表。 唔可以麻烦啦，各位朋友啊，真系咧，唔该你真系要保护下人哋，同埋唔好咁自私，要理埋人哋噶嘛，因为自己要顾人哋噶嘛。 系嘅，但系佢都讲咗，佢觉得麻烦，不过佢都有做到， 即系唔可以咁样。系啦，即系都要。做翻个吓，做翻一个旅客， 尽责嘅 旅客 公民。 其实我个心系谂紧，即系仲俾你嚟喺呢一个时候嘅话咧，都真系好有爱噶啦。 我都觉得系，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要高度考虑下点样去处理，因为最惨嘅就系嗰啲医护人员。我哋今日譬如点唱，收到咁多医护人员，即系我哋嘅听众们同佢哋点唱，就系佢哋喺前线度作战，你咁多人嚟咁点算啊？ 因为人手已经本身不足噶啦，净系因应流感个个，我哋大家睇到流感嘅时候咧系点样情况啦？咁样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有病就尽快，唔系尽量就唔好令自己。啲病啦，咁有病你睇下有冇机会去睇下私家医生先啦。 好， 系啦，咁样唔好加重医护人员嗰个负担。 冇错冇错，继续点唱。 睇下我哋嘅电话号码先啊，1872388，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吓。 Chicken Lamb 咧就话啦，1月10号咧系佢老婆啊，阿秀妹60岁嘅生日啦。咁咧上个 佢老婆叫秀妹啊， 系啊，几有型啊， 仲要佢60岁，喂，秀妹过嚟啊，哇，真系好劲啊，系即系清秀嗰个秀啊，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如果唔系咧，阿华都唔会咁叫阿田啦。 唔系啊，系肥，即系肥瘦个瘦啊。 阿华都唔会咁叫阿田啦。 诶，总之唔系肥妹系瘦妹 咯。呢啲咪系咯。 咁啊，60岁生日啦，佢话都冇读到啊，希望今日可以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年初一咧，佢哋一家四口会同个孙女一齐去台湾旅行，希望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咁啊，祝愿咧主持人啦，同埋所有嘅听众喺鼠年一切心想事成，恭喜恭喜，强强上。 啊， 你谂下强强佢话咧，即系佢老婆都60岁啦，仲系咁 sweet， 咁浪漫嘅呢啲暖男真系咧值得赞。 好，呢度咧有 Carrie Kitty 啊，佢咧就话咧想补足我个女女生日快乐啊。上个星期咧有点唱噶，不过咧就读唔到，希望今日会读到啦，读咗啦。喺度咧就想祝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特别要感谢咧就系一班嘅医护人员，香港人加油啊！今次呢一关咧一定捱得过噶，新嘅一年咧又会有新嘅气象啦。 阿 B B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今日咧年30晚，祝福香港人咧身体健康，病毒远离香港。佢话仲想话俾天国嘅老爷啦、老爷啦、公公啦、婆婆啦、爸爸妈妈咧，你哋嘅孙女今年啊读科学士啦，大个女啦，咁样。 系啊，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亦都有人打上嚟咧，要讲呢一个年30嘅点唱嘅，听下你系边个咯。 hello 杨太， 咦， 系杨太你好， 系三位主持好， 系啊，新年快乐， 系啊，头先啦，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系啊，出入平安，系啦， 系啊，有啲咩想点唱啊，杨太， 系， 请讲啊，你系咪喺海外打嚟噶 ？hello， 杨太， 系 啊， 喺度， 你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因为我女咧就寻日29出世嘅，咁就。啱啱今年佢嗰个1月25号正日就年初一。 哦 ，OK， 啊真开心、 啊， 即系咩？琴日你个女 即系新历就系1月25，系咪啊？旧历就年廿九， 旧历就系啊，旧历年廿九。 咁所以咧，佢咧就今日同听日都一齐生日啦，系咪？ 系啊， 咁系三字头嗰啲啊，定系十字头嗰啲啊？ 啱啱踏入啦， 啱啱踏入十几字头啦， 因为佢有两个19同埋唔知卅， 就当佢十几啦，系啊，好啊， 当佢细路仔， 梗系啦，有冇咩特别庆祝噶？包多两个油角煎堆俾佢食系咪啊？ 我唔识整， 即系你系有福气咯，你系坐喺度等人喂你食嗰啲咯，系咪啊？ 系 啊，食蛋糕咯， 食蛋糕好啊，有冇食咩萝卜糕啊？今年 听唔到， 有冇食萝卜糕啊？ 整咗啦， 整咗啦。 OK， 都有啲高点啊。OK， 啊，咁阿女仔叫咩名字啊？ 叫杨善文。 杨善文，好啊。咁你祝佢咩好啊？ 祝佢啊。 快啲结婚咯。 哦，快啲结婚，早日派利是， 有冇拍紧拖啊？佢 系啊， 有冇拍紧拖啊？ 快啲结婚，派利是咯。 好啊，好啊，最紧要咧就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啦。 我哋用内地咧，因为嗰啲普通话译音咧就会话数你最漂亮。即系就会咁样祝你咧，就数你最漂亮啊！祝你个女咧鼠年就靓晒，好冇？ 好， 好啦 ，OK， 多谢人太，拜拜，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因为呢个鼠咧，佢哋都觉得好难祝福噶，所以全部都用晒呢啲谐音咧，鼠年最好啊，鼠年最漂亮啊，鼠年有福气啊，咁全部都鼠鼠鼠咁样咯。 即系佢食住个字， 你好难食，唔通话祝你哇？灵鼠献水咁样，即系都好似水咁啊，好难搞嘅系咯。 好啊，好啊， 好啦，好，不如我如果捉女士好似老鼠咁滑得唔得咧？ 老鼠真系滑噶， 滑 鼠 啊 嘛， 耶，赢咗，唉，好人又 KO 咗佢。 我都话你唔得嘅，我买攞啲鱼油丸俾你咯。你千一万块，但系有嘢唔够。 你要攞鱼油丸嚟着件冲凉先得啦，应该倒出嚟浸浴。 我依然觉得好震撼，即系因为去到都2020年啦， 系啦， 系啦， 你都仲未 get 到滑鼠系咪先？ 系啊，即系仲够胆讲啲咁嘅 get， 而且觉得好笑嘅话，我都真系觉得震撼噶。 算啦算啦，系啦，佢笑唔出啦，真系。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Hello， 俊熙，俊熙， 喂， 系啦，你好啊，俊熙 ，Hello， 我系桂花田啊， 你系徐副官啊， 系啊， 你系徐副官啊，系啊，你徐副啦，咁啊，系嘛， 系啊，仲有祖祖啊，你有咩要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自己下个星期四生日， 啊，星期四生日啊， 俊熙，你星期四生日嘅时候几多岁啊？ 十岁， 考下你啊，星期四系年初几啊？ 星期四，年初六， 系啊，好似系年初六， 系咪啊？ 系 咯， 系啊， 初二系礼拜一咯，就记得， 系啊， 系咯， 年初六，哇，你睇下，连个新年都就你啊，等你嗰日唔使翻学啊， 系咪啊？ 生日嗰日， 几好啊？ 唔使翻 学 啊？ 系喎，喂，你哋学校有冇咧？已经派定啲通告，可能话就算农历新年之后咧，要唔要翻学嗰啲安排噶？你知唔知啊？ 冇啊！ 冇啊！你惊唔惊啊？会唔会惊要戴住口罩翻学啊？嗰啲咁啊？ 平时都戴口罩翻学， 平时都戴口罩， 都保护自己吓。 因为你中意扮蒙面超人系咪啊？你 唔系 哦，唔系。你知咩蒙面超人啊？ 唔知。 正常啊， 系咯，佢得个九岁人仔系咪？ 十岁啦， 咁 样生日啊？ 咁样咧，你今年生日嗰阵时咧，你爸爸妈妈啊、屋企人啊，会点样同你庆祝啊？ 妈咪会带我去银矿湾。 哦，点解呢？ 去酒店嗰度啊。 哦，系啊，大屿山嗰度。 OK OK， 诶，咁都几开心啊。 点解都系大屿山？点解唔系另外一个酒店啊？老鼠咯，老鼠乐园酒店咯。 唔系啊！ 哦，我知道唔系，咁希望你嗰日玩得开心啲啦，好冇？你仲有咩？ Happy birthday！ 你仲有咩祝福说话想同啲屋企人讲噶？ 身体健康， 系啊，你都身体健康，全香港人都身体健康啊！ 好啦， 多谢晒俊熙嘅电话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再听埋你咯噃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你系 Mandy， 系啊 ，Mandy 啊， 你好啊 ，Mandy， 有咩想点唱？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大家身体健康， 呢个最紧要， 大家咁埋，有咩想点唱 ，Mandy？ 我。上个月打个电话嚟噶啦，今个月我女兒生日啊嘛， 啊系， 佢系四分一个世纪生日， 哦廿五岁， 四分一个世纪，哇， 不过过咗啦，系16号嗰日 ，OK OK， 咁之前点样同个女庆祝啊？咁， 冇乜特别嘅， 嗯， 有咩感觉嘅？当你阿女廿五岁啦，即系， 今年啊特别啲咯，因为我只猫都系同佢同日生日嘅。 哦，系咪啊？ 我只猫就一岁咯。 哦，佢就系一岁 ，O K。 啊，咁啱啊，系啊，真系巧啊， 喵喵真系 正。 系啊，你个女揾到好人家未啊？ 拍紧拖咯。 拍紧拖好啊，有冇？ 咁咧捉埋佢个 boyfriend 啦，佢 boyfriend 啊10号生日啊，明仔。 O K。好 少我听 boyfriend 呢个， 好耐冇听。是啊，欣欣，欣欣同我明仔， 是欣欣明仔， 啊，欣欣向明啊， 是啦，我都在想到欣欣向明， 好啊，向明好啊，光明啊嘛，是不是？ 他们今年新旧历搭住一日。 OK， 即系阿明明明明嘅生日又系 一个新历同埋一个旧历 系 搭住差一日嘅，即系咁样。 佢哋嗰日就两个出咗去试雪咯。 哦，试啲雪咧。 嗱、 哎 啊，以前咧，即系个女细啲嗰阵时候，就你哋同佢庆祝啦。而家个女都25岁啦，系咪？佢可能会拣同男朋友仔庆祝啦，同朋友仔庆祝啦。即系作为妈妈，会唔会抱头噶？ 啊，正常噶喎、哦。 系咯，正常。 自己都是咁噶啦， 唔系啊！我想呢啲即 系嘅咩？ 我系啊！我想讲定俾桂花田听啫。 十年后当我女廿五岁 啊 嘛？ 唔系 啊！我惊桂花田接受唔到，需要用十年嘅时间咧去适应。 系啊！我真系我有同啲细路讲过，喂，咁你即系俾翻时间我陪你先得噶，你唔好咁样先得。喂，我 咁有嘅，咁少啲咯，正常嘅呢样嘢。 系咯系咯。 我话你可以带妈妈去玩 的，你都唔想去成日黐到你。百年歸老都係 花田上 噶， 唔係啊，唔係又唔係佢黐我，係我黐佢啊。 係咯，佢黐住 佢 啊， 佢係一個黐我。 咁要放手嘅呢啲， 放手啊，Mandy 教你啊， 我得一隻手指夠啦。 係啊，呢啲 到咁上下會識放手噶。 OK。 咁你覺得呢個男朋友點啊？男朋友仔？ OK 嘅，因為你唔知記唔記得我女係有病噶嘛？ 記得啊。 咁佢。佢個男朋友咧，其實知佢有病，但係都照同埋一齊咯。 係 啊， 係 啊， 因為佢識佢嗰時候已經知佢有呢個病。 係係 啊，知道 啊。 最緊要佢錫佢係咪先？ 係啊，佢佢舊年嗰半年化療，佢男朋友都一路陪住佢做化療。 係 啊， 叻仔，俾個叻叻明仔。 係啊，真 係。俾個叻叻欣欣。 佢哋去 sweet sweet 係。正常嘅， 好啊，好啊，我哋都戥你开心， 系啊。 咁咧就令我想点唱埋俾我旧老细啊 Jeffy 妈啦，因为佢喺美国，近来佢美国嗰边啲流感都死咗成6000多人， 我哋都睇到新闻啦， 好夸张， 系啊。咁希望美国嗰边嗰啲朋友都大家安全啦，健康啦， 嗯嗯， 即系同我哋香港一样。抗疫成功啦， 好，一於咁話， 好冇 ？OK， 好啦， 好啦， 好啦， 好 嘞，拜拜 ，Thank you Mandy， 拜拜， 新年快樂啊！ 電話號碼1872388。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個 MV 熟口熟面啊，嗬！ 人画嘅 MV 出现咗好多熟悉嘅社会画面，经过特别处理之后，以线条去表演。小明话：确实当时佢就系每日从不同嘅媒介接收到不同资讯同埋片段之后，有感而发写低今次嘅作品。词都是方浩文自己，编曲有何山，监制许创基、何山。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方浩文《人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世间 手，爱就要放手，什么事不对，情愿一早开放些，也别动之得够，与你变做朋友，胜过有话无出口，礼物自任你走， Jason 陈柏宇《爸爸的礼物》啊，吓孩儿你要飞高一点，利是同我斗多一点。 哎、好啊，我 Molly 系会收利是嘅。 好啊，好啊，好啊，听下听众电话先，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Annie，Annie 你好。 喂，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Annie！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第一次同你哋倾电话， 系啊， 我未试过啊。 系啊，好啊，你慢慢嚟啊，唔使心急噶吓。 系啊，系啊，有啲咩想点唱啊？ 我讲个消息俾你听啊。 你讲啊。 点啊？有喜啊！ 乐队就嚟出碟啦。 你个乐队快过我、啊，你唔得、啊。 系我哋嗰个叫朝阳乐队咧，英文嘅 Cheers 乐队，我哋做咗13年啦。 系啊。咁有咩、啊、有咩成员㗎，你我听你把声应该都系做主音㗎喇，系咪你系咪 係呀，我哋四个主音，我哋人啲歌啊我哋自己作㗎。 真系你真系 要真 系 要哼两句嚟听下啦，主音。 要回一回喎、啊、快啲。 我唱一隻 好啊， 开心快回人啦、啊、我自细勤奋又爱人，会令个家女咁开心。 更开心更开心。 大句高歌声浪漫，人都系咁唱啊！ 好啊，呢首啊， 豪仔想加入你个团乐团喎。 我同你原野真兴奋啊！ 你讲咩？你小心啊你！ 我咪咧喺 系咁噶，好多次 录音第九场演出成功啊！ 哦， 恭喜晒，恭喜晒！ 喺边度演出啊？头先听唔到，边处演出啊？ 喺城市大学。 哇！城市大学里边真系嗰啲咩城市电脑售票网嗰啲 friend 嚟噶，唔系其实我讲下笑嘅啫。 好开心， 好好啊！ Andy 啊，你介唔介意我问咧？你哋个团队咧，你同呢几个嘅朋友咧，个年龄大约系几多岁噶？ 有啲就年纪大啲，有啲就年纪细啲。 大到几多咧？ 平均咧都系30啫。 系啦。 我自己就系59。 哦，59。 我问呢个问题咧，其实我系想讲，我好替你哋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咧，咩年龄嘅人咧，应该都要有梦想嘅。即系你就可以话俾我哋知，我系啊，我59岁，但我未同几个朋友咧一齐去组乐队，跟住我哋出碟咁样咯。 点解你哋对呢啲安慰说话冇同我讲过嘅？ 吓， 咩年龄嘅人都可以追寻梦想。我每日喺度追寻梦想，唱歌嘅时候你打击我个梦想。 我想你追寻梦想嘅红仔，不过我想你去其他地方度追寻梦想啊 ，Annie。所以你真系好幸运啊！你冇遇到好似我咧，身边一啲泼我冷水、倒我米嗰啲拍档啊，打击我。如果唔系，我一早出咗碟啦，知唔知啊？ 但系讲紧系 Annie 喺13年前已经开始组队。 你哋系点样？ 系 啊， 我哋系2006年啊。 哇，四朵金花嗰阵时，你哋点样夹呢个 band 出嚟 咧？系咪梅兰菊竹啊？ 嗱，我哋咧一齐夹 band 啦。 系 点解会夹 band 咧？ 点解？ 就系我哋嗰个阿李宝玲姑娘，佢系院长嚟嘅。都话叫我哋去试下，我初初好惊，唔敢去试嘅，因为咧收尾另一个咧就阿邓转姑娘，佢又教我，佢话可以咧玩乐器，可以音乐手工，自己做啲乐器出嚟咁样。 系系系，咁你哋做咗啲咩乐器啊？系咪嗰啲 即系用啲米入去， 即系嗰种啊？ 摆啲米都得噶， 系咪嗰种啊？真系 红豆啊嗰啲咁样， 即系攞两个椰壳笠喺个身度嗰啲啊？ 用啲樽咧摆啲豆啊，嗰啲都得，除得嚟。 Shubby do 啊，冲冲冲冲啦！ 咦，咁即系话佢哋系你啊？两位姑娘都系你嘅，即系叫启 蒙老师啊？ 系咪啊？算唔算系啊？ 都認識咗佢好多年啦。係 啦，真係好啊！ 直情係咩啊？嗰啲多謝 Paco 嗰啲 friend 嚟㗎。係 啊， 係啊，你要多謝。我哋呢邊都有個陳寶玲姑娘喎，佢會唔會都可以帶一帶隊啊？真係。 哦，咁 希望你嗰個出碟成功啦 ，Annie。係係啦。 另外，你哋嘅演出都成功啊，唔止出碟啊，跟住你去城大度表演啊嘛，要係咪？ 你其他三隊金花叫咩名啊？ 係啊。 咩啊？ 其他嗰三個隊 員 啊？ 我哋有四个主音嘅，其中有三个主音嘅，杜景培， 杜景培， 有陈佩恩， 陈佩恩， 仲有啊黄耀辉， 黄耀辉，我哋支持你耶，系咪要佢有？ 好啊， 好啊，耶，系咯，我哋攞个花，嗰啲咩荧光棒，开你讲生日啦，讲啊， 嗱，我几个朋友咧，我新嘅朋友就阿金燕兰， 系， 仲有啊徐恩年， 系。 仲有啊，黄燕芬 系， 仲有琴日啊，黄俊文， 黄俊文好 系，仲有啊，伍丽玲啊， 伍丽玲好嘛？ 佢全部都系 咁唱 晒 俾佢哋听咧，一于咁话 好唔好啊？不如我哋最尾咧，你同我哋一齐唱《财神到》，我哋咧嚟一个好圆满嘅结束，好唔好？我哋一齐唱得唔得？ 一、 二、三，财神到， 财神 到。好心得老 报，财神哇 哇，财神哇，搵千里正路。 好啦，最紧要正路，多 谢 晒 你， 拜拜。 可能佢就系今年出道嘅女新人啦，话俾你知。 我信心十足嚟噶，真系。 加油啊！ 你等鼠年啦，你 系啦 ，OK 喎，而家觉得出年你唔好惊讶添啊。 知道唔羡慕你啊？ 系啦，猪年嘅风速快活人咧就大功告成啦吓。 咁我哋咧迎接鼠年咧，大年初三咧再同大家见面啊！ 好啦，恭喜发财，身体平安啊！ 拜拜。 拜拜。